Hello， 大家好，我是 Phil 林奕康。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呢？我觉得只要一个人佢冇俾佢自己唔开心太耐，就已经算好快活噶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公众假期清明节早上十点十一分早晨，我是梁继章。 清明时节雨纷纷，小强唔好两头腾，坐低听风骚快活人，好唔好啊？ 好， 系小睿睿， 到我啦。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风骚何处有？小强要指 Radio Two。 Yeah， 早晨， 早晨啊，放假啦喂， 三小时嘅优惠 啦，你好啦， yeah， 我仲好啊，我可以翻嚟主持风骚， 唔系咩啊， 大家够好咯，可以一齐参与，一齐听，一齐玩，好唔好啊？今日一齐超级 ，yeah， 正， 早晨早晨，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大家开心啊！听住我哋风骚快活人更加开心啦、今日天气几正嘅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星期四有骤雨，稍后局部地区咧，除咗数天风势逐渐增强嘅。嗱，其实咧开心心放假啦，咁有啲人咧会选择去食 buffet。嗱，我哋都有讲过咧，食呢一个自助餐咧，其中咧一个叫做攻略啦，或者啲选择嘅次序咧，即系食海产啦咁样。而其中有一样嘢咧，我相信都几多人中意食嘅，叫做生蚝咁样。 哇，中意食啊， 中意食嗬。 但系好多都冇啦。 系啊， 因为佢惊摆得耐啊嘛，或者有啲咩事嘅时候啊，会麻烦噶嘛。 我 唔知而家仲有冇啊，我试过有一段时间，我就去到时候专登想食烤蚝，冇啦，我哋已经冇供应好耐啦。 哦，之前 系啊，冇供应好耐，因为佢系生蚝容易坏，咁好多时候咧，即系惊你如果有啲咩事嘅时候咧，就会好麻烦。你知唔可以告佢哋噶嘛？ 系啊， 因为我都记得试过就系唔好意思啊，我都试过就有一次我做嘢，咁就见到佢哋有剩翻有好多嘅一啲员工嘅餐，其实咧都系一啲好好食。譬如可能是炒面啊，或者是炒饭啊，甚至乎是那些菜啊咁样，因为佢预得太多，所以到最后尾嘅时候咧，大家都已经系完咗我哋个食饱嘅时候咧，我见到佢仲有剩翻好多，咁我当然我问佢啦，我就如果系嘅都冇人食噶咯，我可唔可以攞走啊？佢话唔得咯，咁我就话点解啊？因为其实你都预咗啦嘛，其实有 production house 都俾咗钱嘅，咁如果我攞走嘅，我点解唔可以咧？咁佢话因为我担心你拎咗翻嚟嘅时候唔知你几时食，如果万一有咩事嘅时候嘅话咧，你就会话。是我哋嘅酒店嘅膳食会令到你唔舒服，我哋会惊会引起呢啲咁嘅误会，所以佢就话除非咁样，你可以签约个免责嘅条款，就是话我唔系，我都 OK， 即系如果你 OK 咪攞咯， 系啊，咁佢就你签咗个免责嘅条款嘅，就系话咧，你究竟系几时攞嘅？咁有啲咩事嘅？你食完之后嘅话咧，唔关我哋嘅酒店事嘅话咧，我哋可以俾你攞走， 都合理嘅， 我觉得好合理啊！我最尾嗰时候我有啊，我好似你咁样，我突然间上身咁样，系啊，小强贪心精上身，咁跟住我就攞咗六盒嘢走啊！ 哦、你系喂小动物定你自己食？ 自己食啊，因为嗰啲嘢系新鲜噶嘛。 我知啊，如果你话咁多，譬如话美食啦、饭啊、菜啊。我都覺得係應該攞翻去， 你唔覺得好嘥嘅咩？ 好浪費，同埋當倒落個袋度咧，哇！嗰一下咧， 報飛都好嘥噶。好多時候你要留意，就係其實好多時候佢就總之佢一完咗之後，你食唔曬嘅嘢，佢全部就抌㗎啦。而家還好嘅，就係有啲嘅機構係非常之好嘅，係會收翻呢一啲嘅即係啲下爛嘢啦，或者係食唔曬嘅嘢嘅話咧，會分俾有一啲嘅就係需要膳食嘅人嘅有需要嘅人嘅。咁我覺得呢樣嘢係做得幾好嘅，甚至乎我見到街市。是有人去收的， 我见过， 系啦，我 六点钟走，佢又拖住个箩嚟， 冇错， 跟住有啲阿婆婆就啊，啲白菜攞去啦， 系啦系啦，啲瓜唔要噶啦，攞去，跟住佢哋就会攞去一啲中央厨房嗰度咧，就会系煮一啲嘅饭盒咧，拎出去俾人哋食嘅，我觉得非常之好，唔好再浪费食物， 因为嗰刻佢唔要嗰刻其实都未坏啊嘛，不过即系可能已经唔系最好咁解啫， 嗱， 先 所讲 嗰 啲 仲食得噶嘛， 系啊， 熟食咧其实就我觉得 OK 嘅，譬如你话头先嗰啲你攞六盒咁。都叫炒粉炒面，其实嗰啲我谂应该唔会太快变坏。生蚝就唔知啦。嗱咁其实咧网上有个人咧，佢讲自己一个叫中伏嘅经历啦，咁样。嗱，其实生蚝呢一样嘢咧，我中过嘅，即系我试过有一次咧，就系 中生蚝啊，生唔生啊？ 生蚝毒，中生蚝毒。 佢讲紧佢中生蚝， 我知啊，但系未必系中生蚝毒呢句说话。 点解啊？ 生蚝未必有毒嘅，你自己肠胃嘅问题啊嘛。 系你自己肠胃炎系嘛？ 肠胃炎，但系如果我嗰餐饭。生蚝系即系，如果系生蚝存在咧，我多数都觉得系佢。 其他人有冇事啊？ 冇 嗱，所以咧，冇错啦。 我知你讲乜嘢。 但系咁，因为嗰晚咧，我最记得咧系有佢啲生蚝好大只啊，唔系自助餐嗰啲好多好多细只细只，系真系叫咗两只熟 巨型啦， 熟 生定熟咧我都唔记得啦。即系总之叫咗两只生蚝啦吓，系好大只嘅。咁跟住食完之后咧就好唔舒服，好唔舒服，嗰晚就好唔舒服啦。咁个 荷包好唔舒服系咪？ 佢人都 唔舒服。因为我俾太多 钱 啦，我就好唔舒服，我呕啊我。 咁 啊，冇咬住，过两日先。 佢分享咧就佢 晒啊嘛， 佢个案好严重，佢话咧直情咧系食到差唔多尾声咧，已经开始痛啦。 系 咁跟住咧就又屙又呕咁样啦，就直情咧入医院，医生直情话咧肠胃炎得嚟咧，佢再迟啲可能要割啲肠添啊，即系部分肠都要割，咁佢好严重。 咁关唔关个生蚝事啊？ 医生 其实不嬲都已经有事噶， 佢讲翻，佢当佢食嗰只生蚝嘅时候咧，觉得佢净系得冻啦，冇味啦，即系总之冇味啦。嗱，佢最主要就话冇味，就觉得好木啊啲味食落去咁样。咁个医生咧， 坏咗嘅， 系啦，但系坏咗应该臭噶嘛， 系啊，系啊， 即 系 应该 系 有啲异味 咁。所以我觉得好怪咯。如果你话佢系冻同埋冇味，到最后尾食完之后，你又赖佢坏，因为咁样嘅话而食物中毒咯。 系啦，咁另外咧就医生就话啦，其实咧如果你食生蚝咧，最紧要咧留意几样嘢。第一咧就系。第一，佢系咪嗰个壳咧系紧合啊？即系佢系有啲生蚝咪就咁摆落去啊，或者系松皮皮话半壳咁样。咁另外咧就最紧要有啲海水味。 如果有海水味咧，代表佢仲系新鲜。 嗯。 第三咧就话，如果嗰样嘢咧系啲即系食落去已经有异味啊，就梗系唔好食啦。 系啊。 同埋啲肉应该有光泽，好多海鲜都系啦，系咪先？光泽代表比较新鲜啲嘅。 好霉霉噏噏咁。 霉霉噏噏啊，雅色啊咁。 嗱，我真系试过，真系。 食咩？ 原来食咗十二。 食咗十二隻生蠔，好小事啊！喂，基本盤嚟嘅十二隻， 好啦喎， 真係啊，係真係噶， 嚇基本盤啊， 細隻嗰啲啊，唔係講 大隻細隻都係基本盤，你就算係 oyster bar 食到， 因為 你請我食啊，你請我食，我食到啦， 我跟隊， 我死我都 隊。嗱，如果我哋即係十二隻內有事嘅 ，OK， 我褪翻啲整俾你。啱唔啱啊？公道啦！ 唔係我講緊嘅就係話十二隻，如果你真係喜歡食生蠔嘅話，呢一個係一個起標，起標嘅就係一打，每人一打。我講緊，當然係啦，有人嘅承受程度會唔同啦，梗係唔食其他嘢啦。你食蠔就係貪唔同嘅蠔，仲要問清楚佢嘅就係食邊只先， 冇錯， 係有啲淡味嘅食先， 通常一個盤， 同蠔擺味，係 啦，一個盤係咁樣一路食， 我都試真係試過一次咁樣嘅蠔餐嘅，但係咧食嗰個蠔餐咧真係試過，當然唔係我俾錢啦，係咪先？ 哇， 明白啦， 所以我問你兩次咯， 使乜問過兩次啊？你都明啦。 但係咧，我覺得成個肚都係凍冰冰個蠔咧，食到後期咧，我覺得真係好唔舒服。即係我希望有啲熱嘢，無論湯又好，又唔知咩。 咁你咪飲啖暖水咯。 冲佢落去，系嘛？喺个肚里面整热佢。 你再倒啲盐落啲水度，扮海水。 如果你系咁，你又食嚟做咩？你不如就炸咗佢啦。 咁我未试过嘛，咪 就系攞啲姜葱、姜葱蚝煲咁 样。哇，原来 OK 噶。 哎呀， 你食蚝仔粥， 你哋唔会啊？即系全部冻冰冰个肠 嚟噶。 你食嗰样嘢根本就系生嘅，你食嗰种海水味，唔你何必要再煲热佢咧？ 系啦，你去游水啲海水都系冻噶啦。 系啦， 你试。系饮啊，暖嘅话你咧。 头先我讲紧嘅就系话，即系如果你食十二只嘅话，基本盘系点样玩法咧？就一嚟嘅时候半打，系咪？其实唔难嘅。你食完半打之后嘅话咧，就饮少少酒，系咪？配少少唔同嘅嘢。你饮完酒之后嘅话咧，再嚟半打，或者你再嚟嘅就 系 两只、两只、两只咁上，系啦，就会咁玩 法 嘅。所以其实咧，一打嘅话系好快就玩完噶啦。 同埋咧，因为如果你太早叫咧，又惊佢会出水啦。 唔会，一定唔会。 沾住啲冰喺底咧。 唔会咁做。 O K， 唔紧要，你唔会咁做。但我讲翻个过程咧，当年咧就系食咗十二只咧，就拉肚子，系其他朋友冇事嘅。咁其实真系唔关 你受唔起 啊！系啊，系啊，即系个老天爷，哇！呢条友仔 啊，系啊，贪心症啊，系啊， 惩罚 啦 你，系啊，食我个 family。 其实佢系惩罚你贪心。 系啊，我知啊， 唔系话其他嘢， 但系我都冇改过， 你一路都冇改过， 一路都 系继续过， 系啦，亦都唔打算改， 系啦。咁另外呢，佢都试过有一次去酒楼食饭，就真系个肚唔舒服，咁啊走去睇急症，咁啊医生咧就。其中一個步驟咧，佢摸我個小腹， 一定會嘅，撳你啊嘛。 係啦，咁啊見啲腸嗰度蠕動啊，啵啵啵，即係佢話係應該係食物中毒啦。嗰啲就因為佢話呢啲係冇得呃嘅，即係等於譬如話你話如果有啲用心不良嘅，你真係要走去扎定呃人哋啊，話我喺嗰度食完嘢肚痛啊，其實一摸就知，即係佢哋醫生好多方法去。證明或者去， 我明嘅，即係你講緊係從事，即係如果係話即係賣食物嘅朋友嘅話，佢哋都真係好擔心㗎。 梗係啦， 因為你只要講一次嘅就係你曾經喺嗰度嚇食完啲嘢之後有啲乜嘢事嘅話，佢哋可以好大件事，甚至乎釘牌咁 啊。 我會覺得奇怪嘅就係你嗰次若果係咁樣嘅話，醫生佢撳一撳，你會覺得你應該睇婦科，你個肚咁大，係 應該撳唔到啊，係啊，撳嚟撳去啊，點解揾唔到嘅？ 兩位今日清明節，我俾面兩位，我唔追究。 清明節要俾面 我已經有好多。所以等今日先同你讲噶啦， 我唔追究。I'm feeling sad and new. You went away. Now my life is just a rainy day. And I love you so. How much you'll never know. You gone away and left me lonely. Untouchable memories. Seem to keep haunting me. Never loved so true that once turned all my gray skies blue. But you disappeared. Now my eyes are filled with tears. And I'm wishing you were here with me. So sweet love. 小强放假最中意打乒乓波，但系都要。 我系梁继章，放假嘅时候最中意煮啲自己中意食嘅嘢，俾自己享受一下。食完之后都要。 我系小蕊蕊，放假我最中意就系瞓觉，但系瞓醒觉我都会。 喂，咁真系点啊？ 听风骚快活人咯。 假期嘅时候咧，除咗我哋之外咧，我哋嘅所有嘉宾都系一样喺度，大家为大家服务。 冇错，每个礼拜三嘅话都系星光集集，唔系星光入入。 系啊，阿明仔啦，我嘅明仔啊， 阿婆婆啦， 系啊， 水仔啊， 水仔啊， 嗱，佢咁大胆啫，叫佢水仔，我哋系尊重 朋友嚟噶嘛， 唔同嘅，系咪先？ 系啦，大哥即系大哥， 梗系啦，呢啲你学唔嚟噶，你明唔明啊？ 嗱，同埋好多朋友啲问题咧，一阵间都问。家居明嘅，今日真人出现吓。 系啊，但系最终系答唔答到你嘅话咧，我都有啲相觉，因为呢一个问题好似唔系佢呢一课。 系乜嘢问题 咧？你唔应该开呢一饭嘅。系啦，咁因为佢话想讲嘅就系话咧，即系佢而家发觉嘅就系湿气好重。 系啊， 当然要赞下家居明嘅，就系话嗰种嘅抽湿同埋即系抽干衣服嘅方法嘅，我都已经话试过。 即系 带毛巾，系啦，用毛巾去整到一个好似嘅 个 帐篷咁样嘅话，系真系抽得快啲嘅。咁当然另外一方面嘅话，要问一问嘅就系呢一排嘅湿。气会比较重咧，我唔知道你哋屋企会唔会多咗好多蚊子？ 啊有噶， 系啦，嗰啲小系啦，冲嚟冲去咁样，系啦，嗰啲唔系飞蚊症吓，大佬。 我知嘅，我分得到嘅，暂时都仲系。 我惊你一直喺度拍， 你突然间又去睇医生啊，梁锦章，阿医生，医生， 佢唔开心，你知唔知？ 我啲飞蚊症咧，永远就喺厨房嗰度。 冇错啦，好奇怪，一定喺垃圾桶附近嘅。我离开嗰个位置 就冇啦， 好邪呢件事。 冇事嘅，冇事嘅， 冇错啦。所以我唔知道佢点解头先我哋呢位听众嘅问题嘅话，应唔应该问家居明？ 随之啊， 你 要 问 啦。 随之有趣，有趣。 诶，呢个听咧十点半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协暨奥委会副会长霍启刚表示，未有计划辞去香港冰球协会荣誉会长职务，又话支持港协暨奥委会启动暂停冰协会员资格的相关程序。认为事件过程之中暴露出冰协的企业管治问题，若果未来因会员资格而影响冰协的拨款资助，他会确保运动员的日常比赛和活动不受影响，冰球运动仍然能够有序健康发展。霍启刚发表声明，期望冰协执委会在今个月之内全力配合港协暨奥委会的要求，積極溝通以改善會內的企業管治。他又說，自2020年1月以團長身份率領中國香港代表隊參加洛桑冬季青年奧運會之後， 獲邀擔任冰球協會榮譽會長。雖然未有直接參與冰協會務工作，但是一直盡自己所能在不同平台推動有關運動的發展。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顏文宇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回應建築業和運輸業人手短缺問題的時候，建議政府完成人力資源推算之後，將結果交予勞顧會制定一份短缺勞工清單，羅列所有行業和工種缺乏多少人，本地勞工可以參與一個不多於半年的短缺勞工就業計劃，每個月獲得津貼，若果半年之後仍然未能夠聘請足夠人手，企業可以輸入外勞。嶺南大學副校長、比較政策學講座教授莫家豪認為，在保證本地勞工就業機會不受大影響情況之下，適當輸入外勞可以幫助香港整體發展，尤其政府積極推動不同基建項目，預計需要大量建造業人手。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代表特區政府到浩源悼念因公殉職的公務員，獻上鮮花，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哀思。他亦都到景仰園向菲律賓馬尼拉人質事件的死難者獻花致意。楊何培恩在社交網站說，在浩源安葬的公僕來自政府不同部門和職級，他們的離去讓人感到非常難過和惋惜，每名殉職公僕都盡忠職守，挺身而出，彰顯全心全意服務市民的信念。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和法國總統馬克龍今日起訪華三日，馮德萊恩在啟程之前與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通電話，又指烏克蘭將會成為他和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總理李強會晤之中的重要議題。歐盟希望實現尊重烏克蘭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公正和平。外電報導，馮德萊恩、馬克龍與習近平會晤時將會聚焦討論貿易、俄烏戰事和氣候變化議題。歐方官員將會強調中國在支持和平方面發揮作用的重要性，並告知習近平應該直接與澤連斯基接觸，亦都會敦促習近平向俄羅斯總統普京施壓，要求停止威脅使用核武。雖然歐盟不預期中方立場會有重大變化，但是相信與中國保持接觸，尤其在貿易問題上是至關重要。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吹和緩至清勁南至東南風，初時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四有幾陣驟雨，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隨後兩三日風勢逐漸增強，最低氣温在19度左右。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位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只系隧道入口车多。路面情况响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响康庄道桥底；而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翻一段，龙尾就响果栏。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启业村呢一段车多。清明节封路方面，在钻石山去到下午的六点钟，通往钻石山火葬场的通道，还有介乎钻石山殡仪馆和中电变电站之间的通道，还有钻石山殡仪馆通往思亲堂的通道呢，都是会暂时封闭，一带都有改道措施。最后提提揸紧车嘅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三号干线落斜去葵芳、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部分地区有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八三零输赢。 既是竞争对手又谈恋爱，究竟傅瑶老师怎么看呢？ 比如说周瑞跟洛嘉又是对手又是谈恋爱，我看到的就是并没有明文禁止说在竞争的领域就不能谈恋爱，但是这显然是给保存隐私带来很大的风险。 国剧八三零输赢，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使用两蚊搭车优惠最紧要合法，受惠对象包括60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和合资格残疾人士。60至64岁人士必须使用落油卡，不是就要给成人票价。不合资格的人士用2蚊搭车优惠属违法行为，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监禁。非法使用2蚊搭车优惠属违法行为，千祈不要试。 李小姐请坐，请问边度唔舒服呢？ 哎呀，梁医生，我好唔开心啊！ 点唔开心？ 逢星期六日我就冇晒心机噶啦，但系星期一到五嘅话又 OK 翻，特别系朝头早嘅十点到一点咯。但系咧之后嘅话又唔开心翻啦，每日咧好似坐过山车咁，我好担心。 啊，李小姐你唔使担心，冇事。嗱，即系搵阿马姑娘开啲开心药俾你，你照足时间食，搞掂晒。 朝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听风骚快活人。记住啊，食完早餐之后听啊，星期六日咧就要听重温，咁就冇问题噶啦。 咁收几多钱啊？ 开心系唔使钱噶。 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 骚 快活人， 好，早晨早晨，翻嚟我哋风骚快活人，十点三十八分。 嗯 嗯，头先系咪一出边有啲好开心嘅事情啊？我见到 冇错，咁啊头先咧就真系好开心，因为出去咧斟水嘅时候咧，我就见到啦我哋隔离台嘅超人。跟住咧，佢就同佢讲，佢就话 超人边位啊？ 超人，你唔知边个啊？ 唔知 哦，好中意嘅就系张，系啊，佢好中意喺电话亭嗰度换衫嗰个咯。 系啊， 你识佢噶？我成日听到你喺里面出嚟喺度吟吟沉沉嘅，吟沉沉噶。 香港好多超人 系啦，咁啊，超人个家姐系啊，非常之 超人家姐 系啊，超人嘅家姐啊，非常非常之咧想知道嘅就系究竟咧最近咧马家姐真系非常之犀利啦，因为佢减肥嘅话通晒天啊，全世界人都喺度讲佢，就话好成功啊，成功啊，跟住我失败，我唔开大家同佢同喜同悲， 系知道 系啦。咁跟住咧，阿超人个家姐就非常之咧就系挂住，咁就话啊，咁马家姐跟住嘅减肥成唔成功咧？咁样就问阿超人，阿超人佢就话哦，你有一个昵称嘅系咪？系啦，就叫做马爷嘅。咁佢就话马爷，阿马爷已经变咗种啦，即系好似 变咗咩种啊？而家 变咗种啊，变咗河马， 唔系普通嘅只马，唔系我 已经变咗河马，佢就叫你放弃。同埋仲你仲要讲嘅就系话呢个种系叫咩种啊？就系、是、越嚟越种， 变种系个种系变咗肿胀个种啊！激死所以我决定同阿某人绝交 啊！我真笑好耐啦，真系嗰度系啦，你会唔会因为咁样而放弃咧？ 唔会， 但我觉得其实你都有识叮叮咁样放弃紧自己喎。 唔会，真系 我今日见到你又再涨翻啊！ 唔系啊， 咁试过又唔得，试过唔能够判断，你都要用个尺度先知嘅。 系啊， 我咁我谂我要， 但系我想问你系咪仍然做紧你做紧嘅嘢啊？ 系啊， 都有嘅，冇唔做嘅，冇偷懒嘅， 系冇 食紧嘅嘢都系根据阿懒所提嘅，系啊， 根据啊， 唔系佢仍然系做紧佢自己做紧嘅嘢嘅，就你食好多嘢， 放纵啦， 同埋佢就冇乜点做， 放纵。是不 是 不是。啊好。 嘿嘿嘿。哇点啊河马。 越来越重。 开始我觉得我河马好鸭。 河马老师。我是你的老力。我下个礼拜如果我是你呢，我就要将自己的尺寸咧再揿低啲，俾大家一个新嘅感 觉。情何以堪？ 马老师嫁咗一个姓何嘅， 河马老师 又开始叫做河马老师。The days would all be empty, the nights would seem so long. With you, I see forever hold so clearly. I might have been in love before, but I never felt this strong. Our dreams are young, and we both know they'll take us where we want to go. Oh.Now, touch me now. I don't want to live without you.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You wanna know my now, how much I love you. One thing you can be sure of. never ask for more than your love.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You are the love I love, but I love you. The one that changed my whole life, but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If the road ahead is not so easy, our love will lead a way for us. Like the guiding star, I'll be there for you if you should need me. You don't have to change a thing. I love you just the way you are. So come with me and share the view. I'll help you see forever too. Me now, touch me now. I don't want to live without you.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You wanna know my love, how much I love you. One thing you can be sure of, I'll never ask for more than your love.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You wanna know. 网上情知，经典重现，二台 DJ 歌手。香港电台第二台曾因为广播界培育了不少人才，不过不得不提的，亦都为乐坛培育了不少的 DJ 歌手。大家熟悉的名字包括有黄海芹、周慧敏、欧瑞强、林珊珊、何嘉丽、蔡枫华等等等等。他们的作品你已经听过很多了，不如今天跟你重温一些你平时可能会没那么留意的。他是 Lose 阮兆祥，1985年参加第二届全港十九区业余歌唱比赛，后来入到这个 DJ 训练班，开始主持通宵节目，成为一位 DJ 歌手。有他的这首歌曲改编自一首英文歌曲，中文版叫做 In Your Eyes。 我们有 Lose 阮兆祥。 突然是热情热极无度，突然是绝情像那冰咒，问谁愿日日如堕在迷雾，偏偏我恨呀，未明白用词字字防卫，未明白目前共你关系失去与莫言任令情势，偏偏我忍、等一个理想解答，等一个美好与差。In your eyes， 讲我知失意复杂。In your eyes， 讲我知失意复杂。 Louis 阮兆祥主持过不同的节目，曾经和黄舒琪、陈国邦、温兆伦成为一个很受欢迎的年轻人节目，反斗长期轮播，你又记不记得？ 极疑惑为何将手如龙， 极疑惑，为何踏碎好梦？夜无话，实情问亦无用，偏偏我等。 2001年香港电台第二台曾经出过一张纪念大碟 Family Album， 里面找到这一首叫做《大家庭》，由当时很多 DJ 一起合唱，看看大家又认不认得哪个是哪个把声。 似一早看穿，你对我永不计算，总挨近你身边，心照却不算。 我你那一分界线，只想你愿望实现， 无半个杂念。 从前对月面，现有尽不见，看不见，机会睇不见，听不见，耳真心感应。 大家庭收到张唱片叫做 Family Album， 2001年有这首歌曲，好多的 DJ 一起唱出，熟悉的声音还认得吗？那对另一位主持人主持把歌谈心的邓海林，当年都是非常受欢迎的偶像 DJ， 有他的个人大碟，其中的这一首来自一个广播剧的主题曲，叫做《抱一首爱的歌》，Blanche 邓海林。 忆起那天，美梦曾经飘过，心里泛起灿烂颜色多，当初是。心感慨到 除了你平时耳熟能详，你知道他是 DJ 歌手的朋友之外，有些朋友你只是听过他主持节目，他的歌你又听过没呢？你的朋友主持好多年的中文歌集和龙虎榜，他的名字叫做周国峰。 天空我捉不到，没法预计底蕴干燥，翻风我总不知道，惯性天分也不够，现实中很多苦恼，自信太多很深奥，在这城市的新闻太残酷，谁愿知道，人为你两秒秒怎跟整个凡尘对照，没法控制的不理，但我真的很好奇，为你想足一世纪，甜蜜情路空间没充足的白眼，出发目标早已收集，承诺尽全力亲你，爱得不胜余地，能力范围内亲你，力都不胜不弃， 听到这些歌声是不是会觉得其实 DJ 很多都唱得，翻咗我哋知唔知咁解嘅啫？另外一位资深嘅 DJ， 人在社会， 佢个名叫做 Alex 汤静全。 我天生都有用，愿你俾啲信心，当被现实来操纵，前途败阵，虽则远景似雾蒙，亦争取机会碰一碰。理想不怕挨穷，你要坚决大步冲，遇着挫败从头干，总之不通想到痛，各有各的好处，你欠聪敏就用功，就是做到几辛苦始终都不放松，谁怕他左困你有主意样样通，就是胜负明了了，走底终点都要冲，纵胜了一千次，偶尔出错就落空，步步完美都小心，盼得高速得通，人在社会 剛才的 Family Album， 其实主唱的不单只有我们的二台 DJ， 还有歌手一起参与，这一首就是当时播放率很高的，叫做《发夹的传奇》，唱的朋友有我们熟悉的杜汶伟 Ada， 加上有 Eason 陈奕迅。 其实我只为了爱你飞翔，知道奔向你的方向，没有什么愿望要亲一亲对方，其实我这样不算得疯狂，其实我想看因为我喜欢看，没有想 送信，只要将佢嘅另外一半放喺另外一个地方，佢哋就会不顾一切咁飞去揾佢。只要另外一边冇嘢食，佢哋就会攞佢往返。白鸽系

有关家居嘅嘢，一听你就明。 家居明哥哥早晨， 早晨啊，早晨啊， 清明节快乐啊！ 系我 家居明清明， 家居清明哥， 家居清明哥。 唔系啊，真系 你今日哇，你好犀利啊！入嚟嗰阵时候嘅话咧，系啊，自告奋勇啊，话俾我哋听，我就唔抵颈，唔抵得颈啊！ 系啊，佢话小阿小噶，唔使惊，我帮你。 小噶，即系我头先揸车嚟嗰时候咧，我真系笑到争啲炒车啊！咩变种啊？真系 而家叫做河马老师啊！ 肿胀个肿， 哇！真系笑到我，但系咧，我话俾你听， 系 我秘密，我加料两个礼拜，你跟足我嘅方法去做，减唔到十磅我。 剪头发， 剪头发， 你都冇乜得剩噶啦嘛，你 嗱系咪先？ 成本都唔系好高啫， 你系咪铺铺台地咁讲，所以剪到咁？ 你系咪先？ 冇成本嘅， 因为你 冇头发。 你教佢个方法，你都要佢执行先得噶，即系你叫佢食啲咩，唔好食啲咩，你要佢听先得噶。 我日日问住佢， 唔通你坐喺佢屋企咩？ 我日日问住佢，问佢两个礼拜。 唔系我会听嘅，嗱真系会听嘅。 小强，你信我 啫嘛， 唔好衰俾人睇。两个礼拜之内搞唔掂， 就点啊？ 一齐剪头发， 咁话佢剪咗啦，今日已经头发个意思系好啦。咁啊，先嚟嘅话，当然啦，就喺呢一方面，我希望马家姐啦，同埋河马老师可以继续努力啦。咁啊，但系咧，亦都有好多嘅朋友嘅话咧，系非常非常之紧张嘅，就系有啲问题咧要问一问你嘅。我估唔到嘅就系蚊虫方面，你都系专家。 捉虫明，变咗捉虫明。 我一听到呢个问题，哇，啱晒我河车，我日日都就系带住嗰樽嘢嘅。 系嗱，思源就因为我哋有一个听众就问嘅话咧，上次你嗰个咧就系、是用一个 毛巾 系啦，即系整到呢个吸干衣物嘅方法非常之使得。跟住再问一问你嘅就系话，而家呢啲一排天气潮湿嘅话咧，屋企好多嗰啲飞蚊飞嚟飞嚟飞嚟飞， 细蚊仔啊， 系啦， 细蚊仔 系啦，哇，你见到细蚊仔啊，咁你应该揾另外啲师傅系啦，咁我哋啲蚊仔咧就飞嚟飞去喺个垃圾桶度，咁就问你又点搞咧？ 嗱，我话俾你听，一佢赞我话我嗰个吸抽湿得咧，我条眉直情戚下戚下。 其实我都试过，系真系得，真心得， 抽得啊！依真系抽得，真心抽得， 真系快好多噶。啊，多谢明嫂，唔系多谢我。 系，多谢明嫂。 好啦， 俾翻 credit 佢先。 好啦，咁咧，其实咧呢个问题咧，嗱，即系关于屋企啊，有啲蛇虫诶，即系虫仔啊、蚊子仔啊、曱甴仔咧，嗱，分我哋要分两样嘅。 哦， 好啦，首先第一就系内部嘅问题定外部嘅问题啦。有啲咧，其实咧。你根本上你跟到个清洁，即系唔清洁， 干净唔够干净。 咁永远都系呢啲咁嘅，即系污糟 发 嘢啊！就系佢最中意喺啲污糟嘅地方啊嘛，系咪先？咁佢梗系惹到好多啦。咁但系第二啦，好似哇，你住啲系丁屋啊，即系住嗰啲近即系 出边嘅地方， 咁嗰啲就外来嘅问题啊嘛，系嘛？ 好啦，即系不请自来嘅， 系啦，不请自来啦。好啦，其实咧有一个方法咧，我真系哇，我觉得好弱嘅，就系咧。大家有冇听过强酸水？即系个酸碱值啊，要去到 pH 2.5 嘅强酸水啊！我话俾你听啦，其实咧，我以前屋企咧成日有啲曱甴仔啊，好细只，夜晚咧瞓觉咧起身咧，我就见即系哇，见到哇，即系喺个厨房度真系好鬼 毛管，你又行出嚟， 阿强仔啊， 系啊， 我谂到啦，如果唔怪得我点解而家咁憎， 因为佢叫小强。 系佢一样系小强， 终于明白。 哎呀，我终于解到个谜底，所以我要杀死嗰啲小强 啊！你哋啲今生来世嚟嘅，你知唔知啊？ 好啦，咁我就即系哇，即系有啲惊啊！即系你见到后来，咁我真系用咗好多即系出边啲坊间方法咧，都唔得。咁我有一次就系、是，咦，就攞住支即系 pH 2.5强酸水啦，系横掂都系啦。即系咩都试下 啦， 咁啊 喷 啊，即系喷啊，当诶即系清洁下、消毒杀菌啊，咁 就抹下佢咯，系咪？ 系啦系啦，咁如是者，我日日都真系。即系摆樽喺厨房度，咁喷咗， 我见到就惊啦，系咪？你啲小朋 友喷咗，即系喷咗。 我见到呢支我都惊， 咦？我就喷啦，咁咧，我真系喷咗一个礼拜到。毕竟即系唔知噶，你唔会记住，即系你谂住试下啫嘛。 因为你已经见唔到佢出现啦嘛。 我突然间系过咗，可能系 一段日子， 系啦。 好耐冇见， 系咯，就系，咦？ 啲小强唔见晒， 你可唔可以俾我啊？ 送一支俾 啊！唔系，我每日唔系我意思，我就我每日都喷一喷佢，咁佢会唔会消失？ 喷走佢，你而家日日都喷紧我啦， 不过唔系用呢支嘢啫， 我系用强酸水喷你，咪算俾面你咯。 好啦，如是者咧，我就开始即系去了解呢支 点解 得啦。咁我就第一喷啦，小强冇咗咯。好啦，就系、是、你讲啲蚊枝啊，都冇埋咯。好啦，咁我就即系你嗱，我中意烧嘢食嘅，咁我成日即系你知烧嘢食咧就系成日俾蚊针啊嘛。好啦，咁我又试下用呢支水咧， 喷落自己度 当蚊怕水。嗱，因为蚊怕水咧，其实我成日都话咧系一啲 chemical 嚟嘅。咁你直接喷落啲皮肤度咧，其实对身体都有伤害嘅，因为你唔系少少，同埋咧你会发觉咧，即系嗰啲化学物质咧，你用得多咧，佢会有个免疫嘅，咁变咗咧唔 work 噶啦，佢照针嚟，咁我就试下用呢支咁嘅去喷啦，冇蚊针。不过要注意，因为佢系水嚟嘅啫嘛，咁你就要耐唔时，即系你烧嘢食嘅装系啦，因为你佢你坐喺个内度蒸发啊嘛，咁你就又要再喷下。 使唔使内服外敷？ 使唔使 冲埋凉？ 唔系喎， 冲凉 内服系有。 不如你试下。 唔系喎，你听我讲先，半内服系得嘅。你 叫半 你我讲啦，飞脂啊， 哦、 即系你真系攞嚟朗口咧。第日 唔系内服，朗口啫， 半内服咯，即系 内服系啊，都叫入咗个体内。 系啊，你睇落口里面，反正咁当做，如果唔系好大粒嘅，细细粒咧，你当做今日起身发现啦，咁你今日即系朗几次咧，听日冇事噶啦。 咁犀利， 系啊， 咁得喎， 咪真系 work 噶， 啊 真系 work 噶。 强酸水 pH 2.5，即系个酸碱度要去到2.5， 明白 以下咁就一流啦。 口臭咧，口臭喷得唔得？ 绝对得。是真的。 你试下俾啲佢。 唔系 咁细支唔够啊。有冇一公升噶？ 真系 讲到好似真系乜都得咁。 有兴趣 乜都得咁。 唔系，我想问下系咪买定自己开噶？ 唔系，你即系有啲电解水机可以制造到呢个2.5嘅。好啦，你讲呢样嘢咧，嗱，我哋屋里边晾衫咧，有时你系啦，你晾完之后喷咗佢先，即系晾完喷先去。 即未晾干，即系晾咗啦， 一晾咗 佢， 因为佢消毒杀菌啊嘛，咁嗰啲霉菌咧就滋生唔到噶啦。 真系好似妈都得咁， 好好噶。 咁点解唔系搵嚟洗衫咧？而家咁 唔使洗衣粉， 好大有破绽啊！朝头早晾口啦，做埋晾口水啦。 唔系，真系嘅。但系你唔使又攞嘅， 会唔会攋到啲牙 冇晒？嗱，我话俾你，你攞完口咧， 强酸。 哎呀，个名系咁啊，冇即系 冇 攋， 冇 辐射噶，冇噶，冇噶。 如果我冇呢一啲咁嘅制造电解，譬如可能强酸嘅强酸水嘅话，我用柠檬水得唔得啊？佢都系强酸啊。 唔系嗰个酸， 唔系嗰个酸 嚟噶。 点写啊？唔系边个酸啊？ 系同埋一个酸，但系嗰 即系写法一样，就唔系嗰种。 东西不是那东西。 即系喺 chemical 界， 化学 上嚟讲嘅话，唔系嗰只，系咪？ 我哋问下校长。 我都觉得系，我想问下啲化学嘅，系啦，我可唔可以用呢一个即系其他嘅嘢嚟去制造强酸咧？ 系啊，你可以问下嘅，吓。 我知你讲紧乜嘢。 所以咧，呢个就可以解答到个听众嘅问题啦。 但系呢啲有冇现成可以买噶？ 要你要嗱，我就咁买。pH 二点我真系唔知啊，但系就你系用电解水去制造到佢出嚟嘅，系啦系啦， 即系去到嘅就系强酸嘅水， 系啦 pH 二点五真系好好 啊！得啦， 好，翻嚟嘉哥嚟今日讲翻我哋嘅工程，上个礼拜个话题咧就系话点样可以顺利地完成，因为有好多咧延误嘅原因嘅，上次停 课，上次你已经延误咗一个礼拜，今个礼拜 你又学咗啲 双 西之后， 唔好赖我哋啊！咁 上次唔系两个。上次系我，唔系，上次唔系马小强，上次系李丽蕊同梁继章喺度，慎到剩翻七分钟，然后有三分钟系我点唱，实际上讲咗四分钟。 喂，仲有你点唱都系搭裤头播啫， 系咯， 我都帮你争取有播啊，上次 你咯喂。好啦，嗱，其实咧当做好啦，我哋一个工程啦，咁我哋不如就由即系你想去装修到。即係做完為止，我哋今日去講下啦，大家掛唔掛曬？好啦，咁首先啊，當作我想裝修啦，咁你梗係揾間我裝修公司 或者設計公司， 咁佢會同。 首先就是同你傾你的要求啦，係嘛？ 呢個係就係上集講到， 係啊，上集就係你要同佢講嘅要求啊，你想點樣點樣點樣啦。好啦，咁你講咗要求之後，咁佢其實咧就會製作一個平面圖， 嗯， 同埋如果有啲公司肯嘅話咧，佢會做一啲 打架 客飯廳嘅立體透效果圖，彩色嘅透視圖， 立體點樣啊？戴住 VR 五睇啊？ 唔係唔係，即係一張我哋叫做彩色透視圖啦。咁啊睇曬你成個廳嘅效果係點樣啦？好啦，咁然後睇曬之後咧，佢就會做個報價。 嗯， 好啦，報價當然會有修修改改啦。嚇，咁啊最後就做咗份合同出嚟。好啦，咁做合同嗰陣時咧，上集就講到咧。記住 對唔住一句啫，如果去到呢個 moment 咧，未簽合約咧，我可唔可以取消噶？ 可以， 即係都唔會有任何嘅，我畫咗圖咯，要 charge 唔會噶嘛。 嗱，咁你做嗱呢個聰明嘅問題，你最 因為我做咗功夫咯， 問清楚佢啦。喂，如果你做到呢一 part， 有冇費用產生先？即系你要问佢咯。 喂，其实都要保障翻人哋嗰个设计公司，因为其实有啲人衰到可能系攞咗人哋张设计图之后攞去嘅，就揾一个平啲嘅装修师。 咁又咁样讲嘅，你一日唔签，我就唔会俾你嘅。你可以上嚟睇，睇完你唔可以攞走， 咁啊公平啲。 系，但系用个电眼嘟嘟嘟。 系，你唔会。 但会唔会有啲公司去到呢个 moment 都已经要收钱嘅啦？即系个图。 哦，咁如果乜嘢公司都有噶啦，呢个就所以一定要讲清楚，你问清楚系好嘅。 嗯。 啊，咁即系。我自己覺得啊，呢度係 保障啊，大家。 我想問，若果要收嘅話，多數係收幾多個 percent， 或者係會收幾多錢？ 嗱，真係 風險由人 設計。如果你講設計費咧，就真係間間公司都唔同，真係可以好 改先㗎， 好 浮動， 好浮動嘅。 嗯， 咁當作你話一般，當作你係如果一千尺嘅樓，咁你話成間屋所有設計圖要做曬，咁我誒間間唔同啦。當作你預 幾千蚊。 几千蚊，我下次我揾你做 part time 都好、啊，都好、 啊，好嘅、啊， 成间屋嘅彩色透视图啊，你预十万蚊到咯， 哇， 十万蚊到， 即系就算我而家唔做都要俾十万蚊嘅，如果要收嘅话系嘛？ 唔系，你系画一张合法厅就唔同啊，而家系讲紧全，即系如果你真系揾人做设计，你系成间屋画晒计啊，有材料表，有咩即系执晒所有嘅。资料啦， 呢个系几多份几度啊？大约占整个嘅装修费嘅，十分一。 我唔知道，我听到咁样嘅话，我觉得会有少吓窒嘅，系咪啊？ 五个 percent 至十个 percent 出个图啫， 即系如果做晒就一百万啦，因为你十万嘛， 差唔多啦，差唔多啦。 呢个讲紧一千尺系咪？ 系啊，一千尺计， 嗯， 唔系啊，十万蚊真系唔多噶，你嗰沓图真系。要好大心血去畫嘅，即係如果你一張半張就唔同，你話成份圖真係又要上門度尺，又咁樣做十萬蚊，真係賺唔到幾多錢嘅啫。即係你真係你唔係話你諗下，如果我哋咁樣畫一 full set 一套圖咧，係要畫半個月啊。 呢個唔係講緊成間屋反轉咁嚟做嘛？係咪？一千尺嘅屋，如果用一百萬算唔算係中價，定係已經定係仲有可以貴貴啲？ 一千尺當做你又翻箱倒咁做咧，一百萬其實係。中即系中间啦，即系可以平少少，有贵几多都有嘅。咁要睇下你个要求系点样咯，即系你挑龙挑凤又会贵啲咯。 好，咁计啦。OK， 咁其实如果你再咁样搞落去嘅话，我哋 有五集嘅， 五十集都得。 喺度拖延工程，根本就系嗰啲。 呢啲唔系，系我问 你哋问我，好，我由而家开始唔俾问。 因为我觉得有啲嘢人哋唔知啊嘛，要问清楚啊嘛。譬如画图计唔计？钱啊，我都要问。 唔系，我都有问，系我问嘅，我就话应该大约系几多。好啊，你继续啊，第四格。 我画咗成个圈出嚟，而家讲到第二格、第三格。 好咯，万公出世火啊！ 我倒退两格。 好啊，嗱，咁当做咧，嗱，签合同记唔记得啊？我上次有讲过咧，就话喂，最好嗱，不过咧，真系坦白咁讲，即系我又唔系话咩，一百间公司冇两三间做得到，就系话签合同之前或者。真係確定簽合同啦，會成個 schedule， 即係話由邊日開始拆嘅， 邊日做咩， 即係冇乜幾多間，真係冇乜幾多間做到。但係如果有咧，係最理想嘅，最理想嘅，因為你可以睇住我未簽合同之前，我已經睇到。 咁我可唔可以要求佢咁？ 佢做唔做得到咯？ 我要求佢咁， 系啊，咁我系客人嚟噶嘛， 系你可以要求。 但系问题啊，人哋要可以要波崩场啊，要四日嘅，你要求佢一日咁，你 唔系要求，我系要求佢一日，我要求佢 set 个日期， 要求佢有个 schedule 啫。佢 话 咁做咯， 唔系啊，好多都做，真系你做唔到啊。 即系你要，但系你会做， 梗系做唔到。嗱，你判出去俾人做， 咁你做唔到，你讲嚟有咩？ 唔系啊，唔系，我系讲大部分做唔到啫。咁你可以就咪揾做到嗰啲去做咯。明唔明啊？或者你唔介意咪唔要咯？明唔明啊？好，我哋继续啦。咁当作有签埋合同，有呢份嘢咧，咁啊保障 安全 大好多啦，大好多。 但到时佢唔跟都冇用噶噃。 唔系， 佢写就写 嗰份嘢系 合同嚟噶嘛？ 签晒，即系佢嗰份唔系合同，嗰份系一份工程进度表，即系一份附属文件啦。 但你同我签咗合同噶嘛？ 系合同有写啊，但系呢份附属文件唔系喺合同里边，咁只不过你可以睇得好清楚，即系个几时签 咁 点？ 可唔可以由 委约 咁嘅？咁你咪揸住呢份嘢去当去 委 约咯，去嘈咯，或者唔俾第二期订金先啊，或者点样咯？正如上次讲系唔使输晒成条数啊嘛，好嘛？ 明白。 好啦，咁然后咧，我哋就要要求有个客咧，就要一份叫客人提供一份家电材料。資料表嘅，因為嗱呢個好重要啊，好多時爭拗點就喺呢啲位置啦。嗱，舉個例， 喺啲電掣度啊， 唔係雪櫃啦、洗衣機啦。好啦，平時咧可能以前我咧就係個客，當作而家喺某某電器鋪睇啊。阿明哥啊，嗰个 边款边款雪柜， 佢讲啊，我而家睇到个雪柜，阔系24寸，高系30寸，深系24寸。好啦，佢讲啊，咁你就写咯，系嘛？好啦，好多时咧就有呢个问题，就系佢讲嘅时，可能系佢讲错，亦都可能系你写错。但系咧，到有争拗咧，我哋一定话唔系我写错，佢一定话唔系佢讲错嘅。 口同鼻拗， 口同鼻拗啦， 应该点？ 所以咪要有一份呢份。白纸黑字嘅客人家电资料表咯， 呢个系你提供嘅， 我俾佢要佢填， 系咯，即系啦，系啦，到最尾嗰啲资料就系个客人提供， 变咗佢写好晒之后冇得拗啦， 系你俾噶嘛， 系啊，喂，你个雪柜话24寸，我再留翻两边各一寸俾你，即系 入 到 入 去，咁如果你真系买个雪柜翻嚟变咗26寸，咁入唔到就唔关我事啊嘛，系咪先？即系咁样就唔会有拗撬，但系如果真系俾24寸你入唔到就系你嘅责任啦嘛。 知道， 系嘛？好啦，咁然后咧，我哋大概咧一般咧成套施工图咧大概系7至10个工作天。咁当然啦，你间屋再大啲又唔同啦。咁即系个弹性可能去到14个工作天都唔定。咁呢个程序过程中，你又要做啲咩嘢咧？就应该要嗰间装修公司好设计公司咧，就带你拣瓷砖啊、结具啊，你间屋有好多嘢要拣啊，龙头啊，所有嘢 湿碎嘢 系，咁就要叫佢一次过带你拣。上集咪讲咗话，哎呀一阵佢又 唔 记得咗， 做到个工程 系啦，咁 你 真 系 晕低啦。好啦，咁变咗咧，第二份文件要出现咯，就系材料表呢份材料表，有呢份材料表系极佳嘅，点解啊？其实有呢份即系你话唔好话人哋啊！如果我用脑记，我都未必记得晒啦。有呢份材料表系咪等于一份 checklist 啊？ 冇 错。喂啊，我要做到呢样嘢，我要做到。个简单到防盗眼未买，简单到即系个门钟未买。咁你呢份如果你一份好完善嘅 checklist， 咁你就可以 tick。边样嘢冇买，你都睇得到咯喎！ 都免得过嘅就佢间唔中可以打个电话嚟话俾你听噶咋，我要揾啲咩啊咁样啦，系咪？ 好 啦，果然我哋系未完成。 我哋又褪翻三格，因为下个礼拜先可以讲啦吓。咁你又保留住咯吓。 下次唔准问嘢， 冇错。50集长剧，装修 长篇， 装修爱回家， 长篇电台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取消所有社交距离措施之后，第一个清明节在钻石山坟场，有市民话旧年仍然要戴口罩同埋有限聚令，今年拜祭较轻松，可以齐齐整整见先人，唔使分批拜祭。 有市民带同祭品拜祭先人，他们说选择清明节正日前来是出于孝心，不太介意祭品价格变化，亦都有人说出于环保考虑带同仿真花到来，不会烧金银衣纸，认为出于诚心尊敬就可以。有售卖祭品的店铺说，随着社会复常，预计今年生意会较往年疫情期间好，相信有两成增长。又说今年内地的祭品来货价上升，但是暂时未有调整价格。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证实，今日有内地团转到海上用餐，负责接待的杨子京号将会驶至维港，让团友午膳。每人成本会较在酒楼用餐多大约20元，由于旅行团已经报价，团友无需加钱，额外成本由旅行社负担。崔定邦表示，维港是香港的旅行热点，希望海上用餐可以提升团友体验，亦都顾及社会对内地团的意见，期望有关安排可以长期维持。消息指，海上用餐的行程由昨天起试行3日，午膳分两轮进行，每轮一团，共大约50人。团友会在观塘码头上船，海上团餐大约有7至8个餸，亦都有汤、有白饭，最平每人大约60元，最贵160元，有鱼翅和海鲜。团友在本港逗留2日1夜，除了维港游午膳，亦都会到西九文化区、浅水湾等地游览。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颜文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回应建筑业和运输业人手短缺问题的时候，建议政府完成人力资源推算之后，将结果交给劳顾会制定一份短缺劳工清单，罗列所有行业和工种缺乏多少人，本地劳工可以参与一个不多于半年的短缺劳工就业计划，每月获得津贴。若果半年之后仍然未能够聘请足够人手，企业可以输入外劳。岭南大学副校长、比较政策学讲座教授莫家豪认为，在保证本地劳工就业机会不受到大影响情况之下，适当输入外劳可以帮助香港整体发展，尤其政府积极推动不同基建项目，预计需要大量建造业人手。中国驻洪都拉斯使馆建馆小组抵达洪都拉斯首都德古西加巴。央视新闻报道，小组当地星期二下午抵达洪都拉斯之后，随即实地展开各项建馆筹备工作。中国上个月底与洪都拉斯建立外交关系，洪都拉斯政府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洪都拉斯外交部早前表示，总统卡斯特罗将会很快访问中国。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随后两三日风势逐渐增强，最低气温在19度左右。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有关清明节嘅封路啦。柴湾坟场部分连城道、歌连臣角道同埋柴湾华人永远坟场一带咧系会暂时封闭。咁另外咧，警方系会视乎现场情况实施封路同埋改道措施。揸车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其他封路咧，荃湾和宜合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和宜合道去昌荣路方向，跟住梨树路咧快线都系封闭。咁就系和宜合道咧去昌荣路方向，跟住梨树路嘅快线需要暂时封闭。隧道方面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暂时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进发，翻咗一段车多，龙尾果栏。 最后还反诈骗协调中心提提你，收到有可疑连结的短信，要求输入银行或者信用卡资讯，千祈不要乱按，有怀疑即刻打防骗二二线18222。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光辉广播九十五载， 开创金曲新时代。 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颁奖音乐会入场证现正派发，留意晨光第一线、风 show 快活人、美电Hong Kong、三五成群、骚动音乐节目时段， 答啱相关问题就有机会得到入场证。广播九十五周年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五月六号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铁三角、吴邪、黄半子以及张起灵崩雷祭奠，再遇归来，拨开迷雾，以身犯险，深入雷城险境，听雷听真相，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四月五号起，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近年流感活跃程度比以往低，我哋对流感嘅免疫力亦会下降。 系啊，当人流同社交活动渐趋频繁，患上流感嘅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哋对流感病毒嘅免疫力，有效减低重症同死亡嘅风险噶。 唔好俾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系五十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同护理院舍嘅院友， 唔好等，快打针防流感。 放假做乜好？ 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啦！ 我系马小强，放假最中意打乒乓波，但系都要。 我系梁继章，放假嘅时候最中意煮啲自己中意食嘅嘢俾自己享受一下，食完之后都要。 我系小蕊蕊，放假我最中意就系瞓觉，但系瞓醒觉我都会。 喂，咁即系点啊？ 听《风骚快活人》咯。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呀！ 公众假期嘅早上十一点三十九分，廿五度气温，相对湿度92%嘅。今日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中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星期四亦都有骤雨，有雷暴嘅，仲有数天风势逐渐增强嘅咯。呢、這个时间我哋带嚟就有 专家时间。 迎彩晨， 大家好， 欢迎彩晨， 大 家好。好啦，上个礼拜我哋讲到咧就系暗疮啦，系啦。咁其实咧，因为诶对于女士们嚟讲嘅话，就特别会紧张，因为同个仪容有关啦。其实有时咧，啲女仔啲面色都好难睇 嘅。我对住一个啦， 我知啊。所以我哋今日咧，我哋要讲呢一样嘢嘅话，就是我哋嘅面色啦。 系啊， 系啦。点解咁得意要讲我哋嘅面色咧？彩晨， 面色咧，我哋可以即系睇到个身体嘅健康状况，因为中医经常睇病咧都要有分咗望、闻、 问、切， 系啦，望咧系行第一嘅，咁、而我哋身体全身都会着住衫，但系即系而家我哋除低咗口罩啦，咁我哋望到佢嗰个面口咧就系最容易观察到嘅，咁、当然啦，即系有啲病人嚟到都化晒妆嘅，咁、我哋又好少叫佢落个妆先睇， 要感觉，要素颜，素颜睇中医噶。 当然啦，咁如果你个妆喺度嘅时候，你会阻碍咗正常嘅一个观察嘅，一定噶、你搽咗口唇膏，本来我个血色唔够嘅，红卜卜而家，咁你又睇唔出噶嘛？冇错啊，所以如果系要即系睇得准确嘅，咁、当然啦，真系冇任何外在修饰，咁、你咪容易睇咯咁样。 取 Sir，我问你，我依家面色好唔好？ 你嘅面色唔错啊，吓红 真 系红润有光泽。 咁呢 个 系咪所谓嘅有冇个正常嘅面色噶？ 嗱，正系有噶正常面色。嗱，我哋先讲啊，如果我哋系黄种人，咁个皮肤肤色就黄嘅， 系 咁，但系面部咧，佢系微细血管比较集中嘅地方，咁所以血管里边啲血嘅颜色就红色啦。咁而你黄色个底再加上啲血嘅颜色系红，咁再加上因为你啲血里边有精微而反映出边有种滋润，咁佢就有光泽，咁就称呼叫做黄红相兼。 黄红相兼 系啦，就 系、是、 我哋 东 方 人、 亚洲人嘅面色就会系咁样啦。咁、当然啦，我系白种人或者我系黑人嚟嘅，咁佢都应该系贴切翻佢本身嗰个种氏嘅颜色。 哦， 即系如果你本来系黑人，你变咗白色，咁样咪唔健康咯。 点会睇到白色啊？如果佢系黑种人， 你就望落去唔够黑咯。 哦、啊！你又啱， 但系你 灰色， 冇色板对 嘅，同埋你卡通， 所以个比喻就系话我哋本身嗰个身体里边个气血，去产生咗呢一啲嘅颜色现象。咁、所以如果当我哋个身体嘅气血可能受到某一啲嘅因素导致到个体质变异，咁、个面部咧就好容易会呈现出嚟啦、因为第一个原因，身体其他地方其实如果当你系贫血。或者是失血的，你全身的颜色都会有改变。 会 不会？会变白啦、会变黄啦、但是如果你在个身体里有阵时候你没有那么容易看到嘛、我们会帮病人把脉的时候，譬如说他伸只手出来摸脉、我们都会拿个手掌跟他对一下，为什么我说你气血不够、为什么小强的血气这么好、因为望脉大家都红嘛、但有些病人真的是白的。好似白雲鳳爪咁樣嘅，係啦，你一對埋去，咁即係呢個就係講緊個體質點解會產生唔到足夠嘅氣血，而去養潤到咯。咁、而由於啦喺個面部，我哋就係話，因為佢個肌膚比較嬌嫩、血管又比較密細，所以就好容易透過個面部去觀察佢個身體狀況。 咁嗰啲係咪皮薄餡靚咯？ 皮薄 即係你淨係喺面嗰度已經睇到，我見到有啲人真係會睇到啲血管啊，同埋睇到嗰啲藍色嘅。 不过呢个就有另一个讲法，呢、个咧系皮肤系过于娇嫩、过于薄，系、啦，会唔会系又另外一个因素导致？譬如皮肤系同我哋中医角度同个肺，会唔会系个肺气虚、皮肤过度娇嫩而导致到都会有嘅？咁、不过头先讲啦，喺个颜色嘅主病，我哋要分别啦。排除咗靓嗰种叫做黄红相兼，咁系咪代表以外嘅全部都系病咧？咁、又要睇下你当其时有冇受到一啲外界因素影響啦， 例如咧， 如果嗱你喺個環境好熱嘅，啊冇開風冇開冷氣，咁個人就焗咯，咁你面好紅噶，但係你一行翻出去一個通爽嘅地方，就已經去翻正常，咁呢個就唔算係病色。如果你而家食緊麻辣火鍋啊，飲緊紅酒，佢個面又好紅啦，咁呢個又唔屬於病色，因為當你回復平靜嘅時候，冇受外界刺激，你就正常。咁呢個我哋叫做客色。好似个客人嘅客， 哦，客人 系啦，好似客人咁样， 唔系客亲个 客人经过，但系相反啦，如果而家咧我都冇去做任何刺激，但系、 即 系会 走嘅，头先嗰个系 会噶， 系啦， 譬如 话 你 个 酒精过咗啦，你饮完酒咁咪散咗，啊冇事啦。但系相反，如果你都冇饮酒冇食，热环境又舒适，但系个人嘅面色就系唔正常，可能我哋会出现成日都话面青口唇白，啊又或者我啊点解佢黑口黑面咁样吓， 灰块面。系啊，我成日都系啊，系啊，灰印堂发黑。 唔系，我哋嗰个朋友有一个系比较面系灰啲嘅啫。 系啊，就成日都见到佢揦埋口面啦，所以叫做 有关系嘅。所以我哋讲笑系冇水仔， 揦埋口面都有 冇水仔面。哎呀，水谁啊？ 咩水先？ 你群咩人啊？最近你变咗， 佢一笑就面红啊！哎呀，好跳啊！ 如果一笑。面红咧，即系 呢个系开心喺中医角度同个心相应啊嘛，个心就会嘣嘣嘣嘣嘣，啲血就会谷上去咯，所以个面色红就考虑到同个心有冇关系啦，系啦，咁所以嗱，如果我哋讲紧五色主病，就青赤黄白黑。呢五隻色，系啦，咁啊，五色就入五臟，又係肝、心、脾、肺、腎。 肝、心、脾、肺， 系啦，咁啊好容易嘅啫。平時我哋話一個人就心、肝、脾、肺、腎，但係中醫咧就將個心同個肝個位置調一調啫。肝、心、脾、肺、腎，咁所以青色嘅就同 个肝相应，系啦，照对啦，红色就同心，黄色就同脾，白色就肺，系啦，黑色就肾， 肾 系啦，黑色就肾。咁所以咧，点解譬如话面青青，点解会同个肝咧？你去睇西医，你去验血，你唔会 check 到话个肝功能有问题嘅。呢个只不过系中医角度认为肝主疏泄。身体的气的运行带住血的循环，如果个肝负责做这个气血运行疏泄的一个调节器官的话，疏泄得不顺的时候呢，血就会产生的颜色不够红，而变成了好像有一种青紫的现象了。举个例，血气循环得好，血带氧的功能就好，血氧好，面色就红润。当个血带氧不好，咁个血色就会带为紫暗啦。咁如果当我而家有痛症，我揦口揦面好痛好痛好痛，咁嘅时候嗰啲面部嗰啲肌肉血管就会收紧。咁你个人个呼吸急促，换气个变化又会影响咗个血带氧。 血带氧就会少。 冇错啦，咁所以面色就青啦。 哦，哇，有道理喎、 啊。呢个系疏泄现象，所以中医一眼望落去呢、這个人面青 青， 肝疏泄有问题，咁会唔会有机会佢系有痛症啦、会唔会佢系身体有一啲情绪因素、令得到佢个肝唔开心，成日都揦住口面啦，正如咁讲啊。但系当然啦，亦都有啲可能咧。就好似话吓到面都青呢一个讲法，系啦，因为佢惊啊嘛，惊嘅时候又系紧张，紧张嘅时候啲血管收缩，啲血又系行得唔过，咁所以喺呢一啲立场咧，我哋就要点样去揾翻佢究竟佢系痛啦，咁你就一定要舒缓个痛啦。如果佢系吓亲嘅，我哋就点样同佢定经啦。啊，如果佢系因为情绪压力嘅，咁我哋点样同佢疏肝啦？咁啊，梗系买张机票佢又走去泰国揼翻几寸， 个肝 真 系 好曳啊！系啊，成个都要疏肝 嘅。我哋都市人压力大，工作时间长，休息时间少，咁所以个个都系比较容易有啲肝郁嘅。咁但系如果个个都系郁紧嘅时候，你次次都同佢讲，不如你食药啦。咁佢又将佢嗰啲银根又洗咗，咁咪个肝咪再郁啲。 你旅行唔使使钱嘅，你旅行你一样系要 咁可以去行山啊，好经济嘅， 游下水啊，咁样 眼睛去旅行咯，喺个网上。 你真係變曬成 係啦！除咗你話頭先有講到嘅就有青之外嘅話咧，仲有好多種其實唔同嘅顏色。 譬如話，好似頭先啱啱講緊，當一個人開心笑嘅時候啦，個面色就會紅。 惨白咧，有时我哋会见到有。 如果白咧，就系、是、我哋有一种好似血色素唔够啦，就即系我哋所谓有机会系失血。喺中医角度咧，就系同个肺相应，因为白色啊嘛。白色，我话望落去，点解佢好似夜晚熄个灯，佢都会反光咁白嘅咧？咁样啊， 好好 咯。有啲可能中意 系。 系啦，嗱，真系嘅，有一次。有个我以前嘅学生去我诊所探我，咁佢一嚟到，佢本来咧佢个总是个肤色系偏黑嘅，但系佢嚟到咧，我话咦，哇，去咗边度做美白嘅咧？点解咁白净嘅咧？呢轮咁样， 男定女啊？ 女士嚟嘅， 系， 跟住佢话，跟住佢话。你意思你而家系咪即系讲嘢俾我听？我吓点解我赞紧你啊？咁样， 俾说话 佢话我今日嚟睇医生啊嘛。我啱啱喺医院出嚟做完个子宫手术，咁、我就气血唔够，所以我话我，所以我系咯，点解会白咧？即系我哋一眼望落去系咪？咁我当然 即系你睇得出， 冇 错 啦，冇 错， 好明显嘅颜色唔同。咁呢个咧，即系如果你系一个手术啦，或者失血过后，你个血色素低，你个面色就好容易会有机会好白，有一种异常嘅白。咁喺中医角度咧，佢会同个肺相应嘅，因为中医角度咧就肺主气。气咧喺身体角度咧就系收纳住啲血，就唔俾啲血流失。所以以前啲人话做完手术咧就会伤咗道气啊，开咗刀啊，泄咗道气 啊。 咁原因就系开咗刀，唔系就因为打开咗个口，啲气流咗出去。 我觉得系咯， 而系因为你流血嘅过程。血本身就係載住營養、載住啲氧氣嘅一種物流團隊嚟，咁你失咗血啦，咪失埋氣咯。咁所以咧，有啲人面色好白嘅咧，就係氣唔夠。但係相反啦，如果有啲人咧個面口真係好黑嗰啲咧，咁就係關乎於 天生嘅， 可能係後天又有，咁啊曬得多都會黑，咁嗰種係黑色嘅。 但係靚噶嘛？ 係啦，但係 靚噶嘛？ 即係好有技巧。 取石頭。 有啲病人如果你見到有啲比較重病，可能真係有癌症嘅，咁佢做緊一啲電療化，重點係化療啦。咁佢係用緊一啲有少毒性嘅藥物去進行治療，啲血液裏面有啲毒性嘅現象，咁佢就會有黑嘅一啲表現， 即係好似中毒咁樣。 係啦，一樣嘅意思。所以有陣時候咧，好多病人嚟到，咦個面口特殊地黑嘅，不論係個面口啦，伸啲手出嚟望到啲手指末梢、啲指關節咧，好明顯都係有種黑。好暗嘅一個表現咧，咁我哋就知道呢個人咧，佢就肯定係用緊一啲毒藥或相關嘅治療。咁如果唔係嘅，就關乎於係個腎嘅功能要考慮到啦。因為腎總係喺我哋現象，佢係將個血液裏面嗰啲毒素有過濾帶走嘅一個講法。咁但係如果個腎弱咗嘅時候咧，身體啲毒素咧就冇咁有效地可以代謝排出， 佢就沉積咗， 冇錯喺個血液裏面，所以個顏色咧就容易會有黑呢一個反應咯。咁但係相反啦，有啲人面色咧就好黃嘅。即係好似以前睇啲電影咁樣啊，哇！點解黃面婆咁黃？點解成日都用？係 咯，點解成日係啦？喂，話啲人 我冇睇嗰啲電影啊，取石 啊，我借俾你睇啊。係啊，點解要話嗰啲女人叫黃面婆咧？ 原因就係因為佢血唔夠，佢血係有流失，佢血裏面嗰個物質唔充足，所以個面色咧就會黃。喺中醫角度咧，呢個係同脾虛。因為咧喺我哋面黃色就同脾胃相應啦。脾喺中醫角度咧係氣血生化嘅來源。咁你即係話，若然你吸收得好、飲食得好嘅，咁啊自不然你個氣血就夠啦，面色就夠紅潤啦。但係中醫角度認為個脾咧就係負責統攝血液。即係用翻現代醫學去比喻啊，一個人流血嘅時候咧，佢身體會製造血小板去凝固嘅。咁但係血小板呢一啲嘅生製咧，都係由個脾臟裏面去製生出嚟嘅。咁但係中醫就唔講呢個原理，中醫就講咧脾咧就係主有一個統攝血液，管住啲血唔流失。咁有啲婦女佢可能月經嚟嘅量多，或者佢出現有一種現象係血崩，或者係經流拖住拉住一路都唔收得起。咁佢就有一種叫做脾虛而引致到出血嘅問題咧。咁佢個面色咧就會黃得嚟，兼夾咧好似啲樹葉枯咗乾咗，叫做萎黃嘅現象啦。面色萎黃， 所以叫做黃面黃啦。 咁但係點解話女士多啲，男士都會有機？咁但係女士就因為規律，冇錯啦，係規律地失血。咁所以如果有啲調翻轉啦，黃得嚟，佢唔單止係面黃。佢仲眼白又發黃啊，指甲又發黃，屙尿又黃嘅咧，就要注意啦。喺現代醫學裏面會唔會係肝炎啦、肝膽嘅疾患，而導致到咧出現一種叫做黃疸病症。咁呢個都係要即係醫師即係正常人一睇都會睇得到㗎啦。 係啊，如果你眼又黃，總之就成條焦咁樣咯，係咪嗰個？ 係真嘅， 因為就笨蛋啦， 焦嘛笨蛋。 好似嗱，有啲會係好鮮豔嘅黃，好似係成個檸檬。咁样，成个人变咗个柠檬， 我未见过啊， 系真系 柠檬黄， 柠檬人， 因为佢好鲜艳。佢其实个问题系乜嘢咧？就系讲紧嗰个胆汁。正常就應該入咗條腸幫助消化，但係當佢有病嘅時候咧，佢個膽汁咧就入咗落血，咁就冇落到去腸度，咁所以啲血裏面就溝咗啲膽汁嘅顏色，就產生咗呢種黃嘅現象啦。咁所以佢成身都會黃嘅，咁佢嗰個膽紅素而產生個色素變化啦。咁喺呢一種嘅現象就個人都會有啲變化嘅，例如佢胃口會差咗，見到油會有厭惡，咁佢啲大便屙出嚟嘅顏色會變化。平時就係好似啲泥黃色、啡色、黃色，但係當啲膽汁入咗血之後咧，嗰、那個大便嘅顏色就會變成灰色、白色嘅。 哇， 係啦， 哇，好多人驚， 你覺得好奇怪喎？點解會咁樣色嘅咧？咁呢個就即係好肯定係呢一個膽肝膽嘅疾病，冇錯啦。咁啊，呢一啲都係我哋中醫我嚟辨別點樣去將個面色。去 辨证咯。 嗯，好啦，取材咁，但系如果系咁嘅话，我哋有冇一啲汤水啦，又或者系呢个按摩嘅啲方法或者手法可以帮？ 最基础，我哋可以即刻就喺个面部度做一啲按摩。好多时候，你去做 facial， 做完按摩，面色都会红润啲。 系，同埋咧系有光泽噶。 嗱，因为你嗰个血液循环改，你带动咗啲肌肉血液循环改善咗咧，啲营养就滋润到。 同埋都 feel 到咧，就系咧佢好似充血咁样噶，有时做完。 咁所以咧，如果喺个面色度要帮助改善嘅咧，咁喺我哋个额头两个眼眉正中有个印堂穴啦，咁印堂穴我哋可以多啲用个中指按揉佢啦，系啦，跟住两边我哋嘅太阳穴啦，咁都可以多啲按揉下佢，就喺我哋个眼角后方一寸左右嘅位置啦。咁第三啦，其实咧就唔需要刻意唔识穴位嘅人都可以按摩嘅，不过记住啦，我哋嗰个按摩嘅手法如果由个面嘅正中就要系向住两边去分末而向翻上带翻上去，就唔好向下咯，唔系个个就抌晒噶啦嘛。咁所以 老虎狗 系啦，即系下爬就向个耳仔个方向拉上去，系啦，个嘴唇个鼻哥都系沿住个颧骨兜翻上去，系啦，眼袋就由个目内眦即系内眼角沿住个眼袋位咧就向个外眼角兜上去，好容易可以做得到。譬如话通常我哋按摩就由前额啊，跟住一路再做到落嚟个面咯。咁所以咧就额头嘅就由正中线向两边太阳穴就分末，眼眉都系由目内眦向外边眉头去眉梢分末，眼袋嘅就由内眼角向外眼角，跟住个颧骨都系由下边而向上，下爬嘅就由正中线向两边耳垂方向兜上去。咁呢啲方法咧，第一咧，你可以带动咗个血气循环。第二呢亦都可以改善嗰个面部个肌肉嘅弹性。 明白，唔该晒。 多谢。 说真的只能陪你走到这，当夕阳余晖洒落的此刻，做过的想告诉你的那些承诺呢，都成了自责。最好的我有没有给你呢，凝望着他看有你不说的，紧握着手心的温热，不得不选择轻轻放手了。Oh, 日听风骚，人工越来越高。 日日听风骚，个个都话好好好。 日日听风骚，个个有公开有嘢捞。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继章、马小强、李丽蕊， 风骚快活人。 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 来了， 来了， 找钱，找钱， 找钱啊！ 前面只， 前面只， 前面只， 系啦。千面只后后手楼唔可以讲契乐啊，哦， 好少讲嘅。 咁应该千面只咩好啊？ 清明节唔会讲快乐啦，就假期快乐啦， 假期快 乐，放假契乐， 假期愉快，契乐快乐， 跟住天热靓就爱饭工喎，咩爱饭学喎， 饭学 要爱饭工，要爱饭学，开唔开心？ 因为学就系唔会停顿嘅， 冇错啦。 太粗口啦，太粗口啊， 太粗口啊， 系啦，即系咩啊？即系咩啊？ 态度好咯， 冇错， 咁先蒲嘅都 问。两位嘅朋友，我惊你唔哦，咁你一阵间嘅话，你唔好问我吓，我问翻你好唔好？ 好， 你教翻我客家话点讲吓？ 阿娜斯啊，佢态度好唔好啊？佢态度， 梗系态度，梗系唔好啦，阔嘅尿汤啦， 态度 老师，其实咧我态度唔好咧，你教我系应该噶嘛？我如果态度好，乜都识咁，唔使你教。态 度 唔 咩挨教噶，轻人咪狗而家。 系啊， 你嘅态度唔系我教你嘅，系屋企妈咪教嘅。 拗气拗气。 咁你好好地咯喎， 知道， 系唔好失礼你妈妈咯噃， 知道，收到， 妈妈听到噶， 知道， 系咪先？ 系啊， 好啦，今日我哋要讲嘅呢一样嘢嘅话咧，好得意嘅，好多时候咧，你会发觉嘅咧，就去到有譬如可能系四月啦、五月啦咁样咧，好多时候都会系所谓叫做系乐坛，又或者嘅就系影坛，系派成绩表嘅时候啦，系咪啊？ 颁奖。 冇错啦，就系颁奖 典礼， 系啦，颁奖典 礼， 冇错。咁当然啦，你话如果讲紧我就系乐坛嘅，或者系呢个嘅电影方面嘅话，电影啱啱过去咗嘅，我哋嘅华人亦都非常之攞到好嘅成绩嘅，就系乜嘢啊？ 奥斯卡 就系奥斯卡啦。咁啊，奥斯卡颁奖典礼你哋会唔会睇噶？ 会噶， 都会睇嘅， 拣拣嚟睇， 系睇啲咩咧？ 例如男主角、女主角啊，嗰啲 睇大奖。 我都覺得 係 嗬， 啊啊、 你話乜都開頭佢頒埋嗰啲嘢，即係個波鬼事咩？ 好遙遠咁又 咁嗰啲都係有出力嘅，即 係 啲望獎， 孤陋寡聞，識唔熟，所以唔睇咯。 係嗱，有時其實我除咗你話男女主角啊、最佳電影啊呢啲大獎之外咧，我覺得有時有啲咧我都會關心嘅，即係例如嘅就係最佳電影歌曲，係 啊， 係 話 或者 係 配樂啊，編劇都會 係 咪？係啦，咁除此之外嘅話，仲會睇啲咩嘢咧？ 我以前 就是女性穿的衣服了， 是啊， 衣着都是的，有时都挺吸引的。 有什么人回不回看的？ 看啊， 行逢 T 正系咩？ 系啊， 行逢 T 正 啊， 行逢 T 正系咩？ 逢 T 正 系逢 T 正， 逢 T 正系咪？ 我 睇啲 极力争取噶啦， 争取行系嘛？ 梗系啦，我谂住我哋三个一齐行啦。 好想行逢 T 正。 系啊，嗱，我唔系自己一个自私行嘅，我就话我哋风骚一齐行嘅，几好啊，几威啊！ 但系 有 人嗱，我哋要讲开咧，其实咧，在我哋要见到天台得，嘿，要逢 T 正得，叫你自己去行。 叫你自己喺门口行， 系啊， 你日日都行啦，日日都有逢， 日日都有逢天姐啦。 唔同嘅，我谂住咧，哇！如果系咧，嗰日我哋三个咧 set 行晒个头， 四个， 哎呀， 仲 有 巴人仔， 哎呀，巴人仔啊， 着 晒靓底衫啊，哇！我就好开心。 移花作物嘅，如果你行逢天姐，有冇靓过？ 纸套。踢屎图， 但系你整咗河马咁， 你嗰件叫踢死马， 唔系唔紧要，唔紧要。我觉得真系啊，如果我去咧，我一定会咁样样，星光熠熠啊，着到佢身光颈靓 啊，系啦，笑壮壮嘅，因为靓哥行逢 T 井， 逢 T 井啊， 因为行过逢 T 井。 我唔知算唔算，但系嗰阵时我系招呼人咯，应该话 哦， 系啊，有一年有一年招呼人咯， 即系真 系。我意思嘅就系你以一个系你自己而家个资深 DJ 嘅身份咁样，系行逢 T 井。因为靓哥行逢 T 井， 咩话头先呢个问题？ 妖猫舐过爱行凤衣井， 有冇谂过？ 系啦， 舐过， 系啦。佢以为我讲乜嘢？ 我又冇谂过啊！ 我谂过啊！我觉得系荣耀嚟。 如果检验咧，行凤衣井而科攞名大潘， 我 即系如果今年你要着红地毡嘅话，呢个吓你会点样着咧？ 我会着啊，成套嗰啲叫燕尾系嘛？ 系啊， 燕尾礼服， 即系踢走系嘛？系即系踢死兔嘛？你话 系啊？ 咁我哋拭目以待啦吓。佢讲咗噶啦， 有一件仲有一件啊！ 吓 哇！ 你买嚟做咩啊？ 有冇腰封噶？ 嗰次做 show 嘛，你记唔记得 我抌咗啦， 你抌咗啦，我唔舍得抌啊！ 唔啱着啊嘛， 唔系真系几靓啊， 几靓噶， 领咧系银色嘅线， 嗱你记得啦， 记得 嗰领银色线嘅， 条裤又有条银边， 但我同佢一年做 show， 系啊，好靓，真系好靓， 咁啊少啲小士兵嘅感觉， 唔系将军， 系 将军， 你都收着， 但系呢啲衫都系你平时攞嚟做咩啫？唔系即系 冇用， 抌我都理解。我唔捨得抌啫， 佢唔啱著啫。 如果你咧，你著乜嘢啊？ 低胸晚裝， 唔好啦，唔該。 點解唔好啊？點解唔好啊？ 驚唔驚？驚唔驚？ 好驚！ 呢叫低胸轟炸，低胸轟入 啊！我係低胸曲墜。 我取消行逢 T 井， 但系系想嚟 啲女先系咁噶嘛？呢啲衫先系隆重噶嘛？ 第二个 OK，有啲人唔得咧， 我都觉得系，我都觉得我唔会嘅，我肯定唔会。 你会着咩？我觉得如果你着，譬如话我哋三个着， 我会着西装， 司徒咧， 系啦，我会着西装，冇错， 笠起个头咧， 我使为你讲啊。 你个态度又好咩？ 佢个态度， 老鼠危啊！态度吓人聋啊！ 佢个态度同你一废， 老鼠态度好嘛？吓，点解老鼠个态度就要咁？ 点解上堂而出烟？ 老鼠个态度同你有得废， 系咪先？大家互相辉映啫。 系啊，冇错 啦。我有谂过嘅，即系如果系嘅话，我都会着嘅就系呢个西装咯。西装嘅就 系 着裤，跟住高踭鞋，系啦，化一个好浓嘅妆，一个红唇。 系 啦，咁样立晒啲头发， 我又系会立晒， 跟住戴个好劲嘅耳环咁样，我已经谂咗我造型噶啦。 真系 你唔好抄我， 我踢屎兔啊嘛！ 唔系我意思，你唔好 抄个耳环， 唔会唔会 唔 会 抄我耳环， 唔会， 我唔想同你撞衫。 佢唔会有耳环，佢有鼻环咯。 喂，其实有时你会讲啊，逢 T 正咧撞衫 系 好大件事 啊， 真系有人试过 啊， 嗬， 系啊，咁我又 参加颁奖典礼，有人系嗰啲套衫系一模一样， 我知道， 你 避一避先，我 你避边个 嗰套嘢？ 哇， 成套深 紫色， 成个茄子咁， 深紫色，嗱你 叫鱼香鱼香茄子，嗰啲叫做， 剩翻啲味，点解有阵味嘅？我呢个鱼香茄子啊， 鱼香茄子， 咸鱼味。 花生，花生， 喂，即系紫色。如果你咩色啊？ 我会黑 色咯，黑色张张咧， 我用翻我套银色， 银色啊 ，silver 哦， 真系犀利 ，OK， 我同有关当局反映一下先， 总之唔撞就得噶啦， 系极力争取， 系好嗱。咁啊，讲到逢 T 奖，大家好开心啦。咁啊，今日又讲到有好多嘅颁奖典礼啦。颁奖典礼最好睇嘅话咧，就系睇大家喺度等紧，究竟系咪自己得奖嗰个样， 好紧张嘅样。 又有希望变得失望，跟住都唔知应该点算好，又或者就 系 如果输咗嘅话，都唔知恭唔恭喜佢啊！ 系啊，仲要揽一揽啊！你俾唔俾人揽啊？即系如果你输咗个，你会唔会去恭喜个？ 如果镜头影住你都要， 我都要噶啦。 如果佢坐喺我附近嘅话，我会 kick 佢。 嗱，各位，5月6日十大中文金曲。避开同李某某坐， 冇错，因为佢态度唔好。 系啊，你态度咁差， 态度唔好， 系啦。 好啦， 我坐最好啦。 好啦，咁啊，如果我哋讲咗咁多咧颁奖典礼嘅同事啦，同我而家咧就会正式入我哋嘅题目啦。好啦，咁我哋要讲嘅就系话喺我哋嘅歌唱方面啦，吓，即系唱歌嘅颁奖典礼。头先你有讲到 最好睇、最劲嘅，梗系 同埋嘅就系 中文金 几月几号 啦？其实亦都系历史最悠久嘅颁奖典礼，系乜？嘢啊！ 十大中文金曲， 咁都讲唔到。 我梗系留翻俾 客家，客家你咁巴闭啊！你咁 床面金曲， 床面， 人哋问你，你去睇乜嘢啊？ 十大藏命劍， 藏命十大藏命。 喂，我客家系客家尾，你系客家头。 唔好嘈，听住。涉胎总门剑曲， 总门 呢、 啊 這个呢、這个系咪课题嚟噶？ 系，冇错、哦。第一个，第一个要学嘅。涉胎总门 总 剑曲门， 唔好唔好一个总字得唔得？好敏感啊。总门。 哦，因为你变种咯，呢个冇事，系啦。 呢个种唔同嗰个种， 十大中文 感。太中门 检曲， 检曲 系啦，检曲。OK， 好啦。咁头先我哋有讲到咯，咁 老师系咪曲啊？ 曲 曲 曲 曲 系啦，涉胎总门检曲啦，有啲难噶吓。 检曲 系啦，但人哋要过你讲就啊，你今年嘅话五月六号嘅话，你去红馆睇乜嘢啊？ 涉胎总门检曲 几劲咧？你话 系喎，行红地毡嘅时候我就话 行红地毡， 哎，涉胎总门检曲， 红地毡咁样系。好啦，跟住我哋头先我哋有讲到嘅就系话咧，我哋会成日都会睇嘅，就喺美国方面嘅有一个乜嘢系颁俾电影嘅 奥斯卡， 奥斯卡 系 咪？ 拗 数卡， 我拗要点写啊？梁同 学，拗拗行个拗咯。 我知系点写啊？ 英文个拗字， 画一个手，跟住拗咯。 英文个拗字 ，T Q 拗个拗， 拗行系啦。 拗数 拗数卡，好唔好？得唔得？好啦，奥斯卡里面嘅或者其实我哋喺香港咧都会有呢一个嘅，即系香港嘅颁奖典礼啦，系咪？咁我哋会电影金像奖， 听 完金像 系啦，咁我当然好好地咁样要去支持我哋香港嘅电影，同埋我哋香港嘅所有从事电影业嘅每一位嘅朋友。 我想问一下咧，老师啊，如果譬如话 唔想问下一个， 咁你教咗未呢句？ 未啊，你讲。 如果譬如话我装到佢喺文化中心搞电影颁奖奖咧，有条红地毡，我自己咁样 行落去，自己行。 不如你碌啊，我 得。L O O K， 你可以搵个红地毡碌碌碌，包住自己， 攞埋走，攞埋走。成張攞 成個金箍牛肉卷， 好啱好啱你呢啲嘢。好啦，最佳男主角點講？ 最佳 最佳男主角， 最佳 男主角， 男 主 係啦。嗱，呢一個學咗之後咧，以後嗰啲就好簡單噶啦，因為都係最佳乜乜、最佳乜乜嘅啫。我簡單啲，因為其實我諗每一個嘅頒獎禮嘅話咧，都會略略嗰、那個個獎唔係嗰個獎項係有少少唔同嘅，即係有時候可能咩飛躍乜乜啊，咩新人啊，又或者係即係最優秀我哋十大中文金曲就係頒最優秀嘅流行歌曲大嗰、那個大獎啦，係、男歌星同埋女歌星。但係其實我諗其實大家都明嘅嚇，我就用呢一個咁樣嚟講，最佳男追解男主角， 追解 男主角系啦，咁啊女主角咧， 追解女主角， 唉，真系灰心，搞你咁耐，二主角， 啊 二制嘛，二言嘛， 主角 系咩啊？ 系啊， 嘢啦，追解二主角，系啦，好啦，最佳电影咧， 追解听言。 听人， 听人， 追介听人就是电影啦， 听人 系啦，好啦，咁我哋呢一个嘅电影嘅奖项我哋颁完之后嘅话，我哋去翻我哋呢一个嘅就 梗系十大中文金曲啦， 冇错。头先我有讲到嘅就系应该系分最优秀流行歌曲大奖嘅男歌星同埋女歌星，但系我哋就普遍嚟讲嘅话就系最佳男歌星同埋最佳女歌星就容易啲大家理解吓。男歌星点讲啊？ 最佳 男歌星， 男歌星。 男歌星 系啦，识咗歌星之后嘅话，咁女歌星有乜嘢啊？ 女歌星 冇错啦，唉，都知道醒翻少少啊，河马老师。今日叫河马老师啊嘛，系啦，二歌星， 二歌星， 好啦，去到第八个咯噃，咁啊，当然啦，亦都有一啲人咧就会系将嗰个奖项变成嘅就系最佳新演员嘅，而家叫最佳新演员，但其实咧大家明白嘅就系最佳新人奖。好啦，最佳新人奖点讲啊？ 最佳 显言奖系啦， 显言奖， 显言言啊，言系好早已经学咗噶啦吓。如果系女人系点啊？ 意言 系啦， 意言 意言呢个发音系你最憎嘅，我记得系咪用个鼻嚟发音啊嘛？ 意言 系啦，好啦，新人奖之后到第九个啦噃吓，呢个系我特别会挑出嚟嘅，系因为嘅咧就系夏家婆曾经荣获 最佳女配角奖。 冇错啦，咁点讲？ 最佳儿配曲奖， 儿配角， 儿配角 系啦，最佳儿配角， 最佳儿配角， 儿配角系啦，好 配角。 去翻我哋嘅十大中文金曲嘅话，最高荣誉嘅系 金针奖， 金针奖点讲啊？ 钳尖奖。 钳尖状， 你讲到好似韩文咁样， 钳尖状 系咪？ 咁半层层， 系钳尖状， 尖啊， 尖尖状， 尖 状，尖尖状得唔得？ 得， 有冇啲难度？ 冇， 冇难度系嘛 ？Simple， very simple 系嘛？好啦，我哋嚟啦噃吓，第一个十大中文金曲， 十大中文金曲， 吓呢个问题嚟嘅咩？ 唔系啊， 重复一次啊，笨猪， 你有冇上过堂啊？我企咗啦， 我准备抢答，我准备抢答，我仲谂紧，我河马，河马，我今日系河马，收到。 第二个我 奥斯卡 最佳男 主角， 最佳男主角， 最佳 听 人， 最佳男歌星，最佳二歌星，最佳闪现奖，最佳二配角，同埋剑尖奖。自己嘅黏黏之后嘅话咧，我哋而家即刻嚟啦。第一题其实头先我问过噶啦，客家婆曾经荣获当 我先， 点解系你先啊？ 我 河马， 我听唔到 最佳儿配曲， 冇错。第二题小金人系乜河马？五 奥数卡， 奥数卡， 二 奥数卡， 你听到人哋先嘅，呢分俾小张张。第三。杨紫琼系点解 最佳女主角？ 啱啦。第四题，香港电台即将 系 河马 十大中文金曲， 十 tie 啊，唔系 zip tie。 再讲多次，修正修正。 好 ，zip tie 总门钳佢 非常好，我冇办法唔俾分你。第五题，林忆莲嗰首《河马》，好大声。 讲最佳女主角， 错，宝达 最佳女歌先， 唔系林忆莲有一首歌改编咗苏炳，叫做咩名啊？ 哦，最佳男主角，最佳男主角， 识唔识啊？你有苏炳嗰首啊？ 系啊。 好啦，第六题，十大中文金河马五 钳中奖， 哇，好啊，金钟奖，你讲 唔系钳中奖， 扣一分。宝达， 尖尖将， 尖将 系啱嘅。第七题，奇异旅行 河马， 河马 最佳女主角， 错，获到今届奥斯卡获得乜嘢嘅电影奖项？ 最佳天然， 最佳天然系啱嘅，天然。第八题，陈奕迅， 等阵佢你天然。佢话天然喎， 咁啊，使唔使补咗？ 冇，佢补翻系啱嘅。 你都补，头先你都有补啦， 先补啦。 涉提金曲， 系啊，我已经俾你修正一次噶啦，你唔好再嘈啊！话俾你听，再扣多你一分。 你太土狗屎， 你答咗三题得一分啫，系咪好奇怪呢？ 好奇怪，呢条咩数学嚟嘅 咧？我唔知， 越答越少分。 O K， 好，得嚟吧。 越考就越唔合格。陈奕迅， 好嘛， 河马五。 最佳男歌先 系啱嘅，算你有零分。好啦，跟住嘅就系黄丹妮河马 最佳 四 闪炎闪炎状 系啱嘅， 最佳儿歌先夹埋最后一条，唔使你答，执死鸡，执死鸡， 执死鸡点讲啊？ 接尸界。接尸界得唔得？ 接尸界， 接尸界， 你个接尸界， 你 接 尸 界， 你 执咗尸界之后嘅话咧，佢就有五分啦。 系啦， 好嘢，我哋整咗个系小张仔。 好，多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唔少市民趁住长假期到外地旅游，喺机场嘅部分航空公司柜台大排长龙等候办理登机手续。有前往欧洲旅游嘅市民表示，已经喺起飞之前3小时到机场，排队人数比想象多，等咗半个钟仲等紧。亦都有旅客等咗大約45分鐘，認為航空公司應該加開櫃位處理。有前往台灣高雄的市民說，輪候大約20分鐘就完成辦理登機手續，認為可以接受。一名等咗大約45分鐘的外國旅客認為，既然部分旅客已經在網上辦理登機手續，應該同其他未辦手續的旅客分開排隊，感到較為混亂。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地区事项统筹工作组去年7月成立以来，主力打击卫生黑点，工作已经取得一定成效，同时亦都要做好美化使用的工作。卓永兴在社交网页表示，昨日与路政署署长陈派明视察多个地区的美化工作，他认为有关工作很有心思。例如龍盤苑旁邊行人隧道的竹林畫之中有幾間水墨小屋，香港仔中心行人天橋升降機的外牆畫上色彩奪目 的花草。至於纜車總站旁邊的天橋等有紅嘴藍雀、松鼠、箭豬等的彩繪，為排隊乘搭纜車的旅客舒解輪候的沉悶。卓永兴认为路牌、灯柱、栏杆等都可以美化，他会统筹有关使用美化的工作，希望为市民缔造更美好的生活环境。

片段人间。清明，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每年的清明，我都一定会争取时间拜祭爷爷。不过过去几年，因为要在外地工作而回不了来。今年终于都买了爷爷生前最喜欢吃的咸脆花生和烧鹅髀去探爷爷。 咩个宝贝孙啊，瑶瑶真系咁挂住爷爷啊！咁好又嚟探我啊！ 梗系啦， 乖喎乖。 因为咧，全世界最锡爷爷嘅小朋友咧，只系得我一个啫，我就叫做曾爱瑶，冇第二个，冇第三个，冇第四个，冇第五个， 唔使数，唔使数啦，呀，长气妹，爷爷啊都锡晒瑶瑶，咁咪得啦啩？ 咁又未得喎。 点解未得啊？ 我咁锡爷爷，爷爷要有礼物送俾瑶瑶啊嘛，要奖励我噶嘛。 几时有啲咁嘅规矩噶？边个话噶？边个讲噶？ 爷爷，你唔好嘈住啊！嗱，依家咧就系瑶瑶要定嘅规矩。嗱，如果瑶瑶乖嘅话咧，有锡爷爷，爷爷咧就要送礼物俾瑶瑶噶。嗱，爷爷你记住。 我唔得闲同你记啲无聊嘢啊！而家咧，爷爷要去买餸啊！ 唔好买住啦，你哋等我将嗰啲规矩写低先啦。爷爷啊，你话我写喺边度好咧？ 你中意啦吓，我唔理你啦吓。爷爷着埋对鞋咧，我去买餸。 我咁唔理你咯。哎呀，写喺边度好啊？我谂到啦，等我写喺爷爷个房门口后边嗰埲墙嗰度先啊！瑶瑶。石爷爷，哎呀，个爷字点写咧？好似唔系咁写喎。哎呀，写错晒添啊！哎呀，算啦，唔写咯。 点啊？烧鹅髀好唔好食啊？ 好好味啊！多谢爷爷，多谢爷爷。 要中意食咯，下次爷爷再买俾你食，好唔好？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爷爷啊，第日咧，瑶瑶大个赚到钱啊，我哋买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烧鹅髀俾爷爷食嘅。 爷爷都食唔到好多好多好多啦。 好味啊！ 咁啊，听住先啦。我怕第日你大哥啊，都唔记得我啦。 爷爷，瑶瑶从来冇忘记过你，只不过呢几年大部分嘅时候都要喺外地度做嘢，所以少咗嚟。不过瑶瑶应承爷爷，以后一定会多啲翻嚟睇你嘅，你话好唔好啊？ 做咩咁嘈啊！ 死人啦！爷爷爷爷，瑶瑶就嚟热死啊！我可唔可以饮支汽水啊？爷爷啊，你听唔听到我讲乜嘢啊？ 你睇下你啊，落汤鸡咁样湿晒，喂喂喂，你唔好对住个风扇吹啊！你成身湿淋淋，一阵间涉亲咧，咁就惨啦吓，翻唔到学啊，黑黐黑黐啊！ 我先至冇你咁渣啊！哎呀，我冲凉先啊，好热啊，热死人，又唔俾我饮汽水喎、啊， 同你开个热水炉先啊！ 唔使啊，冲冻水凉啊嘛，咁热 难咩？等阵啦，好快噶咋？嗱、你记得洗埋个头啊！你睇你个头臭噶，成头汗啊！唉， 我都话要冲冻水凉啦，你唔好理我啦。 得啊，哎呀，哎，是但啦，是但啦，唔理你啊。 好热啊！ 个大苹果，个个孩子都爱我，又香又甜又好吃。 喂， 乜嘢啊？ 冲完未啊？搞成半个钟，你冷亲你啊！我又唔睇你啊吓。 爷爷啊，我都话冲紧凉，你咪嘈住我啦。 唉，喂，不如我入嚟帮你淋两下，你跟住快快脆脆冲埋佢啦，好唔好啊？ 得咗，爷爷，我系女仔嚟噶嘛，你唔准入嚟噶。 唉，是但啦，你嗱唔好冷亲啊。 得啦。情话妈妈睡醒了，哇哥哥哥叫，岁岁杨柳随风飘，地上像青草笑了，再歌唱春天来了，春天来了。 你睇下你啲头发咁溜幽嘅，咁长嘅。唉，有排都唔干啦，点啊？ 我点知道你冇风筒噶、啊 哦？喂喂喂，阿瑶瑶啊，不如咁啦，爷爷帮你剪短咗啲头发，唔使啲头发咧咁嬲幽。你睇前边，吉住晒对眼边舒服噶。 系咪噶，爷爷？你识唔识剪噶？ 我梗系识啦，你爸爸细个啊，都系我帮佢剪噶、 嗯。 我仲记得咧，佢翻到学校。几威水啊！老师都话佢啊个头剪得好抵啊！吓、 啊，爷爷啊，乜你真系识得帮人哋剪头发噶？ 上一个啊，爷爷啊，其实咩都识噶，剪头发呢啲好普通啫嘛。 嗯，都唔好啦，我问下爹哋俾唔俾先啦。 咁夜啦，唔好啦，几下手势剪好噶咯。吓、 啊， 你星期一翻学啊，我保证你啲同学个个话你剪得靓，好唔好啊？嗱、啊，我哋。围块布，围块布，嚟嚟嚟， 眼瞓啦，听日先剪好唔好啊？ 听日唔得， 真系要剪啊！ 坐低坐低，嚟围块布，诶， 系咪得唔得噶？你识唔识噶？ 我仲记得嗰次爷爷帮我剪完头发之后，我喊咗足足一个星期，因为。爷爷真的剪得好肉酸啊！我冇睬佢，足足成个礼拜。记得有一年，我专登去探爷爷，因为过两日就是爷爷嘅生日，我嚟系专登帮佢剪头发嘅，我想佢睇上去精神啲。靓仔啲， 爷爷、嗯、今日好精神、啊， 唔、嗯、差唔多啦。诶，我琴日同啲街坊打牌，我赢咗50蚊，叻唔叻啊？ 你好叻、啊，嗱、嗯，后日咧同你出去食饭，请你食龙虾好唔好啊？ 龙虾咩好食？贵到死。威记食烧鹅啦。 吓，又食烧鹅，好闷咋？ 你中意食嘛？ 乜嘢啊？ 你成日食噶以前。 我中意食定系你中意食啊？ 是但啦，一样。 哎呀 ，OK 啦，唔讲啦，嗱，你坐定定啊吓，嗱，我帮你剪头发，你唔好喐。 好， 嚟噶啦吓。 嚟啦嚟啦。 嗯，咁就乖啦。 当我帮爷爷剪头发的时候，个心突然间好酸，因为我发觉爷爷的头发不单止已经全部都白晒，而且比以前更加稀疏。爷爷，为什么你要老得这么快？我真的不知道还可以帮你剪到多少次头发。 做咩？ 咩啊？咩啊？剪头发啦，剪好啦、哦，你睇下中唔中意？靓唔靓啊？ 靓，好靓，好靓，好靓。 嗯。 阿瑶瑶啊， 嗯， 你而家做嘢嗰度做成点啊？吓、 嗯， 冇听你讲嘅， 几好啊。 嗯，系咧，听日咧系爷爷生日。趁我记得等等啊， 诶，俾封利是你。 爷爷呀，唔使啦，我大个女啦，我出嚟做嘢噶啦，应该系我俾钱你买嘢食至啱啊。嗱，你嗰度5000蚊啊，你袋住佢啊，吓袋实啊。 啊，瑶瑶真系叻叻吓，赚钱请我饮茶。 嗯， 好啦。你同我摆入嗰个柜桶，你嗰边第二个 系咪第二个柜桶啊？ 摄落 呢度啊嘛，呢度系咪？ 系啦。 自从我大学毕业出嚟做嘢，我每次嚟探爷爷都系俾钱佢买嘢食嘅，不过。佢一直都只系将我啲钱摆入去佢个朱古力盒度，从来都冇用过。因为佢话如果有一日我急住要等钱使，可以随时攞嚟用。爷爷啊，我有个好消息想讲俾你听啊！ 咩好消息啊？等我估下先。 又好，嗱，如果你估中嘅话咧，我请你食烧鹅髀。你估？ 好啊，你系咪啊升职？ 错，再估。 哎呀，我估唔到啦，你讲啦。 听住咯。 哦， 我要结婚啊。 吓，真系噶？好啦好啦，大个女咯，要大个女咯，好开心啊，好开心啊！ 爷爷啊， 好开心啊！ 我结婚摆酒咧，你一定要嚟饮啊，因为我同阿伟咧会斟茶俾你饮噶。 哦，睇下点啦。 咩睇下点啫？我唔准你唔嚟啊！上次我大学毕业啊，我哋成家人一齐出去食饭啊，你已经冇嚟噶啦。我结婚你一定要嚟啊！ 好，好啦好啦。 我差啲唔记得啊！嗱，呢一啲咧系我同阿伟俾钱你噶， 唔使啊， 俾你买嘢食噶， 唔爱啊， 袋住佢 啦。你结婚用钱你自己用啊，唔好俾我，唔俾啊，唔好俾。 哎呀，我老公大把钱啊，佢俾好多家用我噶。嗱，咁我又俾啲你使我好唔好？ 系啊，包佢包佢包佢。 OK， 咁我摆入你房噶咯喎，爷爷。你个朱古力盒啲钱呢？去晒边啊你吓？你钱去晒边啊？ 用晒咪冇啦，咁大声你。 喂呀，你等钱使，你讲俾我知啊嘛，你用嚟买咩啊？吓？ 嗱，你喺我个袋攞嗰个红色纸袋出嚟，诶，攞出嚟。 哇，呢个红色纸袋， 攞嚟， 咁重嘅，你咩嚟噶你？ 你打开睇下，中唔中意吓？ 哇！爷爷俾我噶 龙凤额，咁你结婚梗系要啦，仲有条金链啊！爷爷俾你做嫁妆嘅。 哦，我知啦，一定系爹哋讲俾你听我结婚咧。喂啊，爷爷啊，对龙凤额好靓啊！ 哦，唔中意算，俾翻我。 喂，你送咗俾我嘅就系我噶啦，你冇得收翻咁貌噶吓，爷爷。 嫁咗人就听话啦，知唔知啊？ 爷爷啊，我俾翻啲嘢你。 好，俾咩我啊？ 对龙凤额。 哦，做咩好地地要俾翻个龙凤额？你结婚做咩啊？ 我离婚啊。 哦，唉，唔中意啦，咪分开咯。人嘅嘢系咁简单，佢唔锡你唔紧要噶，爷爷锡，唔使惊。哎。雪柜攞两罐啤酒出嚟，我哋饮完，喊一阵冇事啊！喊咩？哎嚟，攞啤酒，攞啤酒啊！傻女嚟嘅，唔好喊。 爷爷，离咗婚之后，我想咗去北京做嘢，每年要探爷爷嘅次数亦都变得越嚟越少。爹哋话呢两年爷爷嘅身体越嚟越差，仲唔系好认得人。爷爷，我嚟咗啦，你坐喺呢度做乜嘢啊？爷爷，爷爷。 你冇事啊嘛？我系瑶瑶啊，认唔认得啊？ 瑶瑶，得得得，认得认得。 你坐下先啦，我入厨房斟杯水俾你饮好嘛？ 饮水，好饮水。 爷爷啊，我有几日假期啊，我留喺度陪你多两日好唔好啊？ 好，好啊，好啊。 你想去边？你想做乜嘢？我陪你去好冇？在第二日，爷爷突然好精神。 瑶瑶啊，帮我剪头发啊！我想同你咧揾间影楼影张靓相啊！我有套西装，我想着住，佢哋同你影相啊！ 好，好，你想点就点，听晒你话啊！不如咁啊！我帮你剪个型仔啲嘅头好嘛？ 好唔好？剪短就得，唔好乱嚟。唔要你嗰啲型仔。 爷爷啊，你仲记唔记得啊？我细个嗰阵时候咧，你最中意就立乱剪我啲头发噶，跟住咧剪到晕晕突突嘅，你记唔记得？ 有 啊，我记得啊，我喊咗成个星期啊，你知唔知嗰次我好嬲啊？ 唉，有咩好嬲啊？过咗咁耐啦，唔好嬲啦，吓，唔好嬲，唔好嬲啦。 其实我从来冇嬲过爷爷，我只系嬲我自己唔够多时间去陪爷爷，我唔够关心，我唔够锡我爷爷。影完相之后第二日，我翻嚟北京，爷爷第三日就走咗。我拣咗一张佢笑得最靓、最精神嘅相，摆喺灵堂。 爷爷，收嘢啦，爷爷，再见啦，爷爷。 叮当，可否不要老，伴我长高，星子可否不要老，伴我征途。孩子，即使早知真相那味道，却想完美到去违抗定数，偶像全部也不到，爸妈以后也安好，最好我在意的任何面容都不会老。为何在游荡里，在游伴里，突然变老去？谈好一个事情可以兑现时，你又已安睡，祈求旧人万岁，旧情万岁，别随便老去。时光这个坏人，偏却决绝如许，停留耐些也不许。风骚，家家可否不要老，另创新高。人生恍恍惚惚走到这段路，也只能靠你去提我未老。